民主党的拜登为新一任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表示美国民众即使面对新型肺炎疫情威胁，仍然投下神圣一票选出总统，投票率更加创下历来新高，展现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力量。拜登说他和副手贺锦丽取得306张选举人票，超越当选门槛所需的270票，形容清楚反映民意，强调当权者政治力量是由民众赋予，现任总统特朗普应该要承认落败。国会下个月6号将点算并公布选举人会议的投票结果，拜登会在下个月20号就职。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3.4 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和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4点，跌185点，成交金额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3元，跌了8元，小米集团29.6毫半升4毫半，美团277.8跌4.8，阿里巴巴246.8跌4.8，盈富基金26.3毫4跌2毫4，友邦保险90.3升3毫，京东集团305.4跌了9.8，京东健康最新是138.8升7.1，中移动44.3升1毫，中海油7.02先跌1.7。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46，瑞士法郎8.748，澳元5.844，加元6.077，新西兰元5.492，欧元是9.43，每百日元对港元7.4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9点，跌72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61美元，卖出183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新界的大埔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水塘湾位有交通意外在沙田岭段，影响到现在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水塘一带就挤塞。重复多次，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近住水塘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水塘湾位一带就挤塞的。咁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马会对出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翠屏道就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在城门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华富村、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 东区走廊杏花村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开源道隧道口方向鲤鱼门，同埋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而家智能家居电器咧就大行其道，咁啊有唔同嘅电器俾大家选择。咁但系呢啲入屋嘅电器，大家使用嗰阵要小心啲啦，因为随时变成黑客偷听或者系攞你嘅资料工具。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仲有遥远的他。今天又冇再归家，你系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哇！你听佢快活快活声，你睇下佢。 唔系喎，嗱，老实讲，又唔系好快活啫。 吓， 似乎见唔到我哋咧，你都系有啲失落。 有啲担心系咪啊？ 系咯。 点解唔预埋我哋啊？嘛？ 咁好难遇啊，即係限聚限性嗰啲唔係两个人嘛。 唔係啊， 老老实实。 遇多份咪得。 咁下次啦，等疫情缓和咗先啦，或者走咗先啦。 好啊好啊。 咁报告一下先，我而家身处呢就喺呢一个嘅东涌嗰边啊。 哦，东涌 嗰边。望住海，望住海。 咁之前呢你即系而家都要照顾下啲即系酒店业嘅员工啊，人哋又冇生意做，咁如果能够有能力嘅话咧，都去住下啦咁。 之前咧我就住咗呢一个嘅海水公园嗰个酒店啊嘛，咁我即系个人咧都觉得自己咧好鬼即系公道啊， 系， 所以今次咧 即系去另一边啊，而家要， 即系佢系要平衡啊， 即系两个主题公园佢都要去玩 啊，系啊，冇错， 系啊，自我平衡翻啦，咁去咗呢个迪迪尼嘅酒店嗰度， 做得好 ，OK， 喂，咩环境啊，多唔多人啊？ 系咯。 人啊真系唔算多喎，反而咧嗱，我系咁嘅，我星期日咧就系入嚟嘅， 系 星期日咧，可能咧都仲有啲家庭咧会就算唔系入嚟住咧，都会入嚟可能行下个公园啊，入嚟可能仲有啲六点前啲餐厅仲开咁，咁嗰阵时都仲见到有间唔时有啲人嘅，咁但系咧过咗星期日之后咧，呢两天咧就真系咧人咧非常之少啊， 系 静嘅。靜嘤嘤，咁啊，亦都問下即係酒店嗰啲員工啦，問下佢哋嘅情況，因為你知道迪迪尼呢度有成三間酒店噶嘛， 係啊，同埋佢嘅主題公園唔開噶嘛， 係啦，一個主題公園唔開啦，咁然之後二就係咧，本來我本人咧就係訂咗佢 A 嗰間酒店嘅，咁後來咧臨入住之前嘅兩天咧。佢先話俾我聽咧，就話因為咧唔開啊嗰個酒店，咁所以咧就請你搬咗你去 B 嗰間酒店咁。 哦，咁我想問， 唔開係因為佢咩裝修嗰啲嘢啊，定係點啊？係 咯， 你 feel 到佢係防疫嗰啲嘢。 咁我嚟到嘅時候就再問啦，因為既然我搬咗我去第二間酒店，咁我問啦，咁我可唔可以咧即係行過去另外嗰間酒店嗰度可能有啲店鋪開嘅，咁去幫襯下得唔得啊？咁樣。咁佢話咧都唔得啊，因為其如果兩間其實咧係 close 咗啊，直頭係。 嚇！直情三合一啦，哦。 係啊，咁你諗下啦，哇！一間酒店啊，上上下下嘅員工有幾多？ 係咯。 咁然之後跟住佢已經 close 咗嗰個主題樂園啦。 係啊。 咁然之後咧有三間酒店，有兩間咧一樣係關閉咗，咁即係有啲員工分分鐘都係唔使翻啦。 即係佢集中喺一間啦，我想問係 集中一間， 佢都分級數噶嘛？咁問題係嗰間 最貴嗰間， 最貴嗰間定係平嗰間？ 嗱，本來我就係訂咗嗰個咧，就係探險冒險嗰個主題嘅嗰間嘅，咁嗰間就刪咗啦。咁佢咧就搬咗我去咧就是、中間嗰間，即、就、係、是、最大範圍啊，最大嗰間咧咩維多利亞式嗰個咧 嚇， 就唔係荷里活嗰個啦， 係知道。 就荷里活有間大酒店就冇啦， 係啦， 嗰間大酒店都刪埋， 係， 淨係得中間嗰間咧就開咁。咁我就心諗，哇！如果係咁，即係起碼有兩大間酒店嘅員工，佢哋都冇公開喎。 唔係，即係你 feel 到咧，佢嗰種為咗節省嗰個基本開支咧，即係嗱，如果咧你三間酒店每個遊客咧，可能係咁以咧有兩三個幫襯咧，佢就三間燈油火蠟咧開齊。但系咧就分得好少钱，咁佢不如算啦，你全部同我拣晒其中一间填满晒先。 O K， 系啦。 咁就算系集中咗啦，咁喺而家你住喺嗰度咧，又多唔多人咧？即系将已经三合一啦。 其实都系一般嘅。 O、okay. K， 因为我都有问过嗰啲员工咧，就又系问翻啦，柜台嗰度嘅。咁你入住率高唔高啊？咁啊，佢话都唔系好高嘅啫。因为我话咧，朝头早食早餐会唔会？哇，你全部谷晒嚟呢间，咁我咪要排队咁样咧？ 咁跟住佢话你安心啦、啊，咁 样系啊，你放心啦、啊，应该仲 分分钟食到十点都 几有啲苦啦、啊，都话 唔系喎，你从正面角度嘅，你咪好似俾一个普通嘅价钱咧、 啊， 但系有个包场嘅效果咯。你唯有咁谂噶啦，而家 作为顾客系咁谂啦，不过作为员工或者作为嗰个老板咧，可能就唔系啦。 咁你放唔放松到心情啊？喺里边， 你望住海嘛而家。 咁啊系啊，佢即系如果佢唔系话升格，我去呢个海景嘅套房咧，我都唔搬过嚟。 你 upgrade 咗噶而家系咪啊？ 系啊， 哇正啊！喂，咁我循例又问下咧，佢而家都冇乜人咧，但系佢园里边嗰啲咁啊咩防疫啊嗰啲咧，即系做成点噶会？ 咁啊做得几足喎、 啊？啲公仔有冇戴口罩？ 系公仔都冇出现添啦， 系啊，冇出现好耐噶啦，好似话佢哋 唔出现嘅，喺酒店入边都唔出现啊！ 哎呀，咁咪蚀咗咯， 系咯， 哎呀， 咁、我又唔系靠，我又唔系谂住睇嗰啲公仔嘅。 咁你唔系啫，有其他人系噶嘛？ 参考我哋嗰条桥，我哋嗰阵时唔系话你叫佢推出主题公园口罩嗰啲咧，咁咪靓晒啊嘛！ 主题公园口罩啊， 好似未见过，系啦，佢嗰啲产品咧，即系我谂咁多年佢都冇出呢啲系咪医疗用品嗰啲口罩咧？即系可能佢咧都系想保持住呢个欢乐， 系 啊， 冇疫情嘅， 系啦，你喺佢个梦幻世界里边系冇嗰啲嘢嘅，咪咁咪好咯，你起码都可以避一避啦，系啦。 不过今次咧有一个即系意料不及嘅咧就。喺呢一个嘅星期一嘅朝早啦，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咧，食完呢个早餐咧，就喺佢嗰个海边嗰度行啦。行嗰海边已经系冇人咁滞噶啦，成条通道。 仲要冷风吹、啊。 突然之间咧，有一对嘅男女咧，就大家迎面行过，然之后跟住咧停低咗。系啦，该男女咧就嗌我个名字。 哦，系啊， 嗌你啊，竟然认得你，你已经系。你已经系 唔系佢退隐江湖好耐噶啦？ 我都系咁话，哇，已经遮住晒，你咁都认到。 佢系冇嗌错咗，你做主题公园啲卡通人物啦。 就系嗌咗你做阿祖啊。 系啦，咪嗌你 Million 啦，Million 真人版系啦。咁有冇打个招呼啦？而家喺大电波度啊嘛。 嗌你咩先？ 有啊，梗系多谢嗰一对男女啦，因为咧人家咧话我哋做得好啊。 哦，多谢、啊。 咁我哋一定多谢佢啦吓。 系啊，多谢。 而家咧，程振鹏咧就喺东涌酒店度同我哋咧直击报道嘅吓，晏啲翻嚟咧，我哋要带翻大家去现实世界咯。16度，哇，16度气温啊，室内湿度69%，系啦，唱好佢先啦。首是打开天空，留意他的歌名叫打开天空，他不是打开天窗，所以我是特别播这首歌有原因的， 要提醒大家，是 的，或者你走到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个天空，不过现在留在家里真的各位不好意思了，如果呢即我们 先甜后苦讲疫情的话，根据专家最新的 指引 的话呢、其实你可能以后就要即是、闭起你的天窗，闩晒你的窗、真的阴公 系咩意思啊？ 系啊，因为咧而家即系好多咧叫做嗰啲 公共屋邨啦、 啊居住群组啊，即系我哋如果俾个名佢咧，仲要可以咁讲，系居住无辜孤群组。 系啊， 系啦、啊，即系咧，其实佢自己咧已经系奉公守法啦，守身如玉啦，玉洁冰清啦，即系绝对冇出去拈花惹草啦。 洗手，戴口罩， 做晒噶啦， 做晒噶啦，喷嘢喷啊，跟住咧即系沐浴更衣啊，做晒噶啦。 佢明明即系保持得自己即系好干净噶啦，但系点解最后都会中招咧？ 真系无奈。 系啦，咁无奈咧，譬如 左右或者咪 系啦，隔篱左右啦。 喺楼上楼下， 系楼上楼下，咁啊，但系同埋个楼上楼下都可以争几远噶，最高嗰个距离咧争成六层楼噶。咁而家就讲紧咧，即系话东头村贵东楼啊。 系啊。 咁啊，琴日咧，即系你漏夜都见到咧一大批嗰啲专家政府嗰啲朋友咧都去晒嗰度视察啦。 阿袁教授真系好忙啊，呢排认识咗香港好多条屋村同埋屋苑啊。 讲开袁教授咧，喂阿鹏爷，你知唔知啊？袁国勇教授上个礼拜咧有一个花边新闻咧，俾人哋所谓大发现啊。 咩啊？ 乜嘢啊？ 系啊，袁国勇教授开心大发现咧，就是、有传媒咧，因为呢轮就成日见到佢啦，咁啊见到佢多咧，就开始有啲人咧醒起就话：，喂，你有冇发现咧？佢好似17年嚟都冇换过衫啊！ 哦，都系嗰套即系啡色衫， 系啦，嗱嗱嗱， 卡其 嘅，仲要系嗰只叫做圆领嘅 jacket， 唔系啊，嗰啲叫做咩啊？ 佢咪圆领嗰只啊嘛，系卡其色嗰只， 冇反领嘅， 冇反领啊嘛， 皮领系嘛，嗰啲叫做 系啊，即系你当系咩跛扣款啊嗰啲咁样， 未至于系中山装， 未去到，未去到， 但个样 似，即系如果我哋俾型啲个名嘅跛扣款咯，系啦，咁即系有好事之徒咧，上个礼拜我见到真系好爆笑，咪就系话咯，佢话点解你唔换衫嘅？ 教授点解次出镜都系呢套啊？ 因为咧啲人就影翻佢2003 年前啊， 系啊，因为由2003年开始就已经即系进入我哋嘅视线啦。咁、中间无经过咗大大小小唔同嘅疫情啊，点样都好咧，大家就望住佢就话唔系，佢无论系披一件白袍啦，又或者可能佢加多件风褛咩都好啦，佢呢一件叫做圆领跛卡款嘅卡其褛咧。佢点都喺度噶，与你常在啊！真系， 我要帮阿袁教授咧，即系平反一句，佢有变啊！2003年到依家，佢嘅发型都唔同咗啦， 系短咗少少系嘛？ 好似系。 但我想话，多同少系嘛？ 系咯。 喂，我会唔会系呢件衫嘅功能系超劲啊？即系我见到其他咧嗰啲，唔系我见到其他嗰啲咧人员咧就着到咧全副武装嘅，但系袁教授去到某屋苑嘅时候咧，佢都系就咁着住呢个戴个呢个医护口罩嘅啫，其他我唔知啊，我就系话系咪功能性好高咯？ 好笑啊！跟住咧，有人就帮佢， 我买翻件先。 系啊，喂，你好难得噶。 喂，同埋咧，我想话咧，佢一啲咁高智慧嘅一啲教授咧，佢会花精神落去研究多过你你嗰啲衫啊，大佬啊！你冇讲啦，系咪先？ 真系咪？ 以前啲花枝招， 花枝招展走出嚟。 哦，难怪咧，我哋嗰阵时有另外一个领导人咧，佢每次都会衬一衬佢嗰条布呔嘅。 咁煲胎就事少，但系一小撮啫。 啊，你又兜得几快嘅喎，真系 小富贵， 系咯，都要转款噶。唔系后来咧，有人即系当然冇人直接问袁国勇啦。咁咧，佢有解释过嘅。佢话咧，佢所有衫咧都系边个帮佢搞嘅咧？就 系 佢老婆。 佢睇咗系 啦。我怀疑佢老婆咧，可能都系希望佢专心啲对病都得啦。 都系一样。 就啦，就唔想咁多人。系啦，专一啲好啦。 同埋 icon 咗佢。 系啦， 系冇错。 iconic 咗。系 iconic 佢啊。 远远都唔使理佢，净系望住嗰件卡其色嘅褛，就系知道教授你啦。 你有啲慧根，因为咧网民咧有啲就话啦。咁你有冇见过老夫子换衫啊？ 咪就系咯，我啱啱想讲老夫子一样打开个柜桶， 就唔系话佢似老夫子，系话咧一啲 大番薯， 一啲重要嘅主角咧 系啦， 系唔换衫噶嘛？ 喂，你之后一大堆人 系咪啊？嗱，龙珠啊，孙悟空佢永远都系着住嗰件修行服噶，连戏噶嘛？ 咩咩都系嗰套噶，系咪 Iron Man 啊？嗰啲系咪 超人条红色底裤啊？咁多年都唔换噶， 所以啱 我指个颜色。 啱手 我哋讲翻袁教授咧，我哋唔好讲佢嘅衣饰，我哋讲翻佢嘅知识。 咁嘅头好难， 系咪？跟住阿鹏爷，你就想话，我都系想咧，每日着重复嘅衫翻嚟。 咁使唔使数下其他有边个都系咁重复嘅衫啊？ 喺 电台，唔系你讲你咁样数咧，嗱，由2003年陪到我哋咧，都仲系喺呢个医护界冲锋陷阵嘅咧，又真系唔多。 譬如之前咧，可能我哋2003年嗰阵时，你仲有高永文啊嗰啲咧，咁而家佢都退出咗我哋公众视线啦，即系喺抗疫呢一线咧、你已经唔会不停喺度数就话啊，高医生今日又点嗱？而家可能系何柏良啦，何柏良教授。咁但系我印象中，我又唔记得佢2003年嘅时候系咪已经咁活跃啊？真系唔敢肯定。 都系噶。 系啦， 都系 应该都系咁活跃。咁大家可能可以抽翻佢哋啲衫。喂，唔好再讲件衫住。 系啊，我真系讲翻正经嘢。 就讲翻正经嘢。 系嗰只枪要衫。 念下先。 系啦，太兴奋啦咁样。咁因为佢就话咧，嗰个枪啊，而家咧就同两种情况有关嘅。一个咧就系话佢嘅因为确诊家庭咧就话好高剂量、那个病毒啊，一家四口喺嗰度。 系。 咁于是乎咧就话咧好有机会咧就系透过佢嗰个浴室。排气咧就排咗去咧人哋个厨房度， 因为即系啲空气向上升啦，咁噶咁讲啊， 系啦，喂，即系呢个咧，我想话即系你估都估唔到，佢哋自己都话咧系一个比较罕见嘅现象咧，就系喺个叫做厨房度抽入去啦。咁于是乎咧，佢嗰家叫做有病菌嘅人咧，佢哋冲凉嘅时候咧，水蒸系由厕所咧就抽气扇咧就飘嚟室内向上升，去到2415咧，咁佢哋因为咧就做咗两样嘢，第一煮食嘅时候。开抽油烟机， 开抽油烟机同埋开咗厨房嘅窗， 系啦。喂，其实作为主妇系咪好正常呢两个动作？ 好正常， 正常到爆炸，真系 唞气一样。 我一个简单嘅原理嚟谂咧，你抽油烟机唔系抽走嗰啲油烟向外排啊嘛， 系啊， 你唔系抽翻啲风入嚟室内啊。 但系问题佢开咗窗啊嘛， 系啊，原来佢话咁就变咗负气压啊，又中招啦。好啦，咁然后 循环咁样抽翻， 系啊，咁然后另一个咧就系话咧飘到去2915室。咧里边因为开咗窗啊，可能就吹翻翻去啊，所以咧讲嚟讲去咧两样，第一定要有病睇医生，唔好带咁多菌；第二，咁你唯有闩住窗 先啦。厕所厨房要闩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计划采购的三款新冠肺炎疫苗已经获科学委员会专家认可。他批评有少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恶意造谣、污名化疫苗，呼吁社会要小心确定消息来源，强调政府提供有关采购疫苗的资料是100%准确。 好不幸咧，一如其他嘅防疫工作咧，都係有少部分別有用心嘅人，就喺惡意造謠，喺呢個週末咧喺網上發放好多污名化或者將呢個疫苗事件政治化嘅不實嘅言論，亦都係引述一啲咧其實不具名嘅人士講咗啲呢啲嘅負面嘅説話。衛生署裏面有兩個現成存在嘅委員會，今次好重視呢件事咧，就係作為一個聯合嘅科學委員會咧嚟到去俾政府意見。大家好熟悉嘅許樹昌教授咧係其中一個委員會嘅主席，同埋另一個科學委員會嘅成員。新聞稿已經話啦，今次嘅採購嘅策略，即係話要盡量揾到起碼兩個平台，即係用唔同嘅科技，盡量係買到起碼兩間嘅製藥廠。呢啲亦都係去買足夠兩倍咧，都係喺啲委員會裏邊大家傾出嚟嘅。至於每一隻喺每一個平台裏邊邊一隻咧，亦都我知道咧係科學委員會咧係討論過。咁所以我哋琴日嘅新聞稿就話，今次採購嘅呢三個唔同平台嘅裏邊嗰只疫苗咧，亦都係參考咗專家嘅意見。 消委会测试市面出售的30款外科口罩，结果显示整体过滤效能不错，但有70%样本在不同范畴仍然需要改善。当中一款口罩 PFE 只得86.64%，不但未能达到声称 ASTM 二级要求的98%或以上，甚至未能符合被认为能够提供基本保护效能的一级要求。消委会亦进行合成血穿透测试，了解口罩的保护能力。其中 HKTV 摩口罩表现不理想，保卫康口罩表现就明显较逊色。在含菌量方面，有三款型号的每克细菌菌落总数高于标准，包括保卫康。消委会今年以来 截至十一月，共收到4363宗有关口罩的投诉，较去年的7宗显著上升。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有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专家估计最先出现个案的2315单位厕所抽气扇抽出的空气因为较暖而上升，而楼上厨房有开窗又有开抽油烟机，令到厨房变成负压，抽入下层厕所带病毒的微粒。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要预防透过这种情况感染病毒，使用厨厕并开动抽气扇或者抽油烟机之前，要先关好窗，但同时门口要留有罅隙，要给单位室内空气走入厨厕，减低负压，可以减少空气从外边进入。假如屋内喉管有问题，这个做法亦可以减轻抽出喉管空气的情况。何巨业又说，很多窗边都有胶垫，如果胶垫老化变硬，即使关窗亦可能有罅隙，建议市民检查并维修。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6点，跌133点，成交金额4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5.5元，跌5.5元；小米集团29.8元，升6毫；美团278.2元，跌4.4元；阿里巴巴246.4元，跌5.2元；盈富基金26.42元，跌1.6元；京东健康137.8元，升6.2元；京东集团305元，跌10.2元；友邦保险收。友邦保险是90.35元，升了3.5元；中移动44.25元，升5仙；中海油7.03元，跌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6，人民币6.55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8点，跌83点。港金现价报16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86美元，卖出183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确德杰道，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车龙就接近大埔道眺望处啊。重复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入翻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确德杰道，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车龙就接近大埔道眺望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 龙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过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亦都影响到翠屏道，左转翻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啊，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下村，亦都影响到翠屏道去观塘道咧，就排到去翠屏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去华富村、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历史二三事之楚汉， 持续四年的楚汉之争终于到了决一高下的时刻，无路可退的项羽率军列阵，决定在垓下硬撼刘邦，英雄末路，美人殉情，究竟西楚霸王项羽能否好像巨鹿和彭城之战咁以寡敌众再创奇迹呢？历史二三事楚汉之霸王别姬，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記唔記得琴日咧，同大家介紹過，即係呢一個南韓啊，呢一位即係犯咗性侵暴行嘅趙斗淳咧，當佢出獄嘅時候咧，就受到大批民眾嘅招呼啦嚇。咁大家對佢憤怒，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會覺得唔係嘛，你話自己飲醉酒做咗咁傷天害理嘅事，咁都得嘅咩？咁啊證明咗咧，飲酒咧嚇喺即係幾咁差，酒後亂性，無論如何咧，即係都係好恐怖嘅事嚟噶。咁啊嗱，你话去到佢嗰啲咧，即系咁变态嘅情况咧，当然就好极端啦。咁但系你话一般嘅人咧，如果饮醉咗酒咧，又会发生啲咩事咧？我见到咧大陆有单新闻咧，就都几有趣嘅。佢喺湖南长沙咧，有一个15岁嘅女仔啫，饮醉咗酒之后咧，佢主动报警、哦。咁啊，跟住报完警之后咧，仲要即系发现就即系报错案啦吓，即系因为佢乱咁噏啊，咁啊俾警察带咗翻警局嗰度啦。咁结果咧，佢饮醉咗之后嘅片段咧，就俾嗰啲闭路电视拍低咗啦。咁啊，甚至乎有啲人喺隔篱咧，就即系喺度睇住佢笑嘅。咁有啲咩情况会发生咧？嗱，你知唔知原来一个人饮醉咗酒之后咧，即系正所谓人到饮醉胆自大啊！佢竟然咧闹警察、打警察，甚至乎咧佢仲会自认咧自己系长沙老大啊，即系湖南嘅长沙。我见到嗰个即系叫对话嘅过程咧都几好笑嘅，即系唔知道大家饮醉咗酒系咪咁嘅咧？譬如咧佢饮醉咗酒啦，佢大叫，佢就话啦：我冇做错任何嘢，我唔会服嘅，我从来都唔会服噶。啊，饮醉咗酒之后咧有文有路吓，跟住咧起飞脚咧就踢向个警察啦。咁啊，警察咧想控制住佢。咁女仔咧就一边爆粗一边就喺度讲嘢啦，嗱又引证咗一样嘢，饮醉咗酒咧，原来你就不自觉咧就会将你嗰啲母语讲出嚟嘅，咁好明显佢嘅母语就系粗口，佢话冇错，我系长沙嘅老大，你信唔信我带2000人出嚟啊嗱，我带住2000人出嚟，结果俾你哋捉咗落去，唉，我觉得我名誉啊冇晒啦，嗱。 我極度懷疑佢應該係打機打多咗。即係咧，當大家打機嘅時候咧，就會帶嗰啲軍團咧，喐下就五百人啊，團戰啊咁樣。佢係咪當咗自己帶咗二千個 player 入去玩咧？咁後來你知唔知誇張到咧？就係話佢男朋友都俾人嗌到嚟現場，就話喂唔該你搞掂你個女朋友啦咁樣。咁個男朋友仲衰，嗱呢個咧就好笑啊！個男朋友咧就同佢講話，喂你唔好咁核突啦，我快啲走啦咁樣。點知個女仔一望住佢就話啦，係我主動放棄你嘅。你冇资格放弃我，为咗你我放弃咗成个长沙，咁多人追我啊，你算个什么？哇！即系基本上咧，大家可以 feel 到啦。我谂咧，佢哋嘅男女关系咧就比较唔平等啦，应该都系咧男嘅为奴啦，女嘅为主啦吓、啊。所以咧，就算饮醉咗酒之后咧，佢都一定要嚼你一句狠狠地咁样。咁啊，即系时候咧最好笑就系饮醉完酒之后咧醒翻就冇事咯。就冇事咯，咁所以咧，即系嗰个民警都话啦，下次都系唔好饮咁多酒啦，十五岁都唔应该饮酒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发生喺大陆嘅呢单趣闻。咁我就咧揾到一条片咧，都好值得俾大家睇下嘅，就系、是、一个咧，即系台湾人拍韩国人饮咗台湾啤酒嘅反应。系啊，你冇睇错，佢系台湾人拍嘅，但系佢就揾咗个韩国嘅网红，好靓女噶，然后咧就不停叫佢咧饮台湾唔同嘅啤酒啦，有啲香港有得卖噶。即系咧，有啲水果咧喺个啤酒罐度，唔知你有冇见过？后来咧，仲直接攞咗咧台湾佢哋都有出嗰啲叫做高粱酒啊，一只白酒咧俾佢饮咧。哇！佢话咧，结果咧嗱，真系你值得睇呢条片。原本咧，斯斯文文嗰个女仔咧，饮大咗之后会点样咧？佢真系会唱歌的。即系原来咧，我咁中意唱歌咧，证明我平时咧应该咧就叫做咩啊 ？Natural drunk 噶。佢原来咧真系已经咧会不停喺度唱歌啦。最搞一样嘢系咩咧？陈奕迅咪有只歌叫《Crying in the Party》嘅，原来佢真系不自觉咧系会喊嘅，仲要系咧喊完自己都唔觉嘅。点解我再推介你睇呢条片咧？因为你就会慢慢望到佢嘅衣着咧，就随住佢越饮越醉咧，都有啲变化嘅。咁啊，太多咧就唔方便喺大气电波度讲啦，你自己上网可以睇一睇。咁或者对你咧，即系饮醉酒呢件事咧，会有多啲警惕作用嘅。咁呢条片加埋呢个新闻，咁啊，梗系三个啤酒啦。嗱，今日佢好勤力啊，我嗌定佢先啦，请真鹏 ，Hello， 系啦，你有冇饮醉啊？ 我冇饮醉， 话自己冇醉，话自己冇醉嗰啲都系醉噶，我哋交俾佢啦。如果唔饮醉，竟然咁勤力，放住假都要同我哋翻工，你仲唔系饮醉咗嘅？请真鹏。 咁咧就唔系话饮醉咗，可能咧个原因咧都系因为个人好闷，所以都系咧揾翻啲同事咧倾下讲下咧过下日神咧会啲日子过得轻松啲都未定嘅啫。不过如果你讲啊，阿曾志豪讲话啲人饮醉酒嗰啲嘅特别嘅情况咧，哇真系啊！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兴趣想了解更多我哋二台嘅 DJ 嘅话咧，有好几个人物咧，你真系要特别留意佢啊，饮酒。前同飲酒後咧，真係哇，喺簡直變咗第二個人啊！邊幾個啊點名啊？許傑騰啦，阿土啦，就算咧做二台遠線嘅迪斯咧，都係啊！千祈唔好俾佢哋飲酒啊！ 好似子龍都係嘅， 係啊！好啦，翻翻嚟瞬间看 channel 咧，我彭仔今天咧就想同大家咧去一个建筑物，呢、這个建筑物咧我哋都真系好耐咧，可能未入过去都。去年咧七月嘅时间咧，就因为俾啲示威者闯入去啦，咁所以咧就搞咗一轮嘅破坏咁嘅，咁就有关于呢个立法会大楼啦。咁原来咧经过呢一段时间嘅修复啦、整理之后咧。咦，嚟緊咧有機會咧，呢個立法會嘅展覽廳咧就可以重開咯噃，就等我哋市民大眾咧又可以咧去嗰度咧即係參觀一下啦。咁原因咧睇到新聞啊，就話咧呢一個立法會嗰個修復工程咧係陸續已經完工噶啦。咁其中咧地下展覽廳啦，所有嘅設施啦，嗰個圍欄啦，上個月咧都已經移除啦。咁睇嚟咧，重新開放嘅日期咧，應該好快咧可以啦。咁而喺個展覽廳嗰度咧，大家咧第時會見到啲話咧，唔單止會有議員嘅資料版啦，仲會有一啲新嘅設施啊。其中咧就包括有鐘仔可以俾大家撳啊。 咩撳鐘仔咧？就係咧試下咧，俾參觀嘅人士咧撳下平時喺議會入邊咧叫啲議員翻嚟投票啊、開會咧嗰個傳召鐘啊，噔噔噔噔，唔知係咪咁嘅聲音啦嚇。咁啊，同埋咧嗰個點名表決鐘都可以咧俾市民大眾咧參觀嘅時候咧撳下嘅。除此之外咧，亦都將咧以往咧係設立喺呢個立法會大樓嘅三樓個歷史廊咧，就話會咧搬翻落去地下嗰度嘅，咁啊可以更加咧係即係整合埋一齊咁俾大家去參觀欣賞啦。其實講到咧呢個新嘅立法會大樓咧，彭仔自己咧都係初期嘅時候咧有去參觀過嘅啫，咁都係因為工作需要啦。咁但之後咧都一路都冇再去過啦。其實睇翻呢一座嘅立法會大資料圖片咧，可以俾大家去欣賞之外咧，其實咧過去嘅日子咧都有一啲咧係屬於藝術方面嘅展覽咧，可以俾大家去睇嘅。咁呢一個咧就可以睇翻我香港電台啊 RTHK 呢一個嘅 channel 入面咧，就其中有一條嘅短片咧叫做藝方星期天啊，立法會大樓藝術品入面咧就可以咧欣賞翻咧，哇喺多年前咧。呢、這個立法會新大樓啊，嗰陣時仲叫新大樓開放嘅時候咧，入面咧都有好多嘅藝術品嘅，其中咧都有成16件咧精選嘅藝術品。咁原來咧就講翻話咧，呢條片入面解釋翻啊，就話當其時咧立法會顧問館長阿吳嘉倫啊，咁佢咧就話咧點樣去挑選嗰啲嘅藝術作品嚟到展出咧，主要都係着重翻咧係香港人嘅生活面貌啦，可以表現到，同埋咧嗰啲藝術家咧都係以香港嘅藝術家咧係為主導嘅。咁其中咧就有喺呢一個嘅展品方面咧，包括咗有係一位80後藝術家，呢位女孩子咧叫做賴君婷啦。咁佢有個作品叫地鐵系列啦，咁就係咧展出咧佢畫咗咧有好多係佢嘅屋企人同朋友，以至到同學啦，模仿咧坐地鐵車廂嘅時候咧嗰啲乘客嘅好繁忙嘅嗰個模樣，咁啊畫咗啲畫出嚟。另外亦都咧有展示咧一位係居住喺香港嘅德國嘅藝術家，佢就用咗一啲咧不鏽鋼咧嚟到係做人物動態嘅剪影嚟到係呈現嗰個生活面貌啦。亦都咧就有嚟自咧就係雕塑家冯力人嘅作品，叫做咧拥抱一棵树嘅木雕啦，以及咧就有喺呢个立法会嘅宴会厅入面咧，都摆设有咧就係另外一对嘅雕塑家就莫一新同埋咧文凤仪佢哋创作嘅叫做咧蝶碗椅嘅，咁就喺墙上面咧有一啲蝴蝶嘅雕塑。咁其實咧，睇翻呢段短片咧，先見到咧，哇！以往嘅立法會大樓咧，即係唔少嘅藝術作品啊，咁啊，八年前嘅面貌咧，即係經過呢個社會運動啊，咁個衝擊立法會大樓之後咧，依家即使咧，我諗咧，再次係整過翻嗰啲嘅展覽品啊，甚至乎藝術品也好啦，肯定咧個面貌咧已經咧同以往咧都唔能夠話一模一樣噶啦。所以依家睇翻咧，啊，以前嗰個舊模樣嘅時候咧，都係帶一點嘅唏噓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我俾呢個 emoji 咧，彭仔咧就會俾三個咧有滴汗嘅哈哈笑 emoji 俾呢條片啊。啊，咁究竟啊，如果開翻曬呢一個嘅展覽廊嘅話咧，桂花田會唔會都有興趣啊？帶埋兩個仔女咧去睇下呢一個嘅立法會大樓入面咧新擺設，又可以試下撳鐘仔喎，桂花田。 是啊，那些学校呢是会有一些活动安排的，咁其实他们之前都去过的，但是新的时候呢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有得安排去看看呢，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没得出街啦，没得去健身中心啦，去公共设施又闩啦，没得做运动啊，咁在家做运动都可以的。在以前呢有很多呢教人做运动的 VCD 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啦。跟着呢就有些游戏机呢，里面呢就有些跳舞 game 啦。现在呢只要你在上任何的社交平台啊、媒体啊、channel 啊，大把运动呢就可以跟着做的。短至三至五分钟，成日都说哇三分钟可以令到你什么那些啦。长至一个钟都有的。但是在家做运动，你会不会穿回套一套完整的运动衫裤鞋袜呢？啊，不是吧，这么夸张。 着屋企衫咪得咯。哇，你千祈唔好咁做添啊！要知道咧，运动装束咧系可以帮助你喺做运动嘅时候咧事半功倍嘅。哦，就算啊冇咁夸张，帮到你一倍，都可以帮到你咧嗰啲肌肉啦、皮肤摩擦同埋咧排汗等等噶。嗱，好多时啲人咧都会就咁着件 T 恤啦、棉质嘅 T 恤啦，同埋短裤就咁去落街跑步啊，做运动就算啦。要知道棉质咧系可以舒服噶，系都几好噶吓，可以吸汗吸湿啦吓，但系排汗功能咧系好差噶，即系吸汗不排汗吓。唔排汗又点吸汗啊？即系咩意思啊？啊，真系唔睇文章都可能咧有啲误解咗啊！做运动咧系会流汗嘅，汗咧一直咧会黐喺你嘅身上面，系咪？咁啊，但系会跟住咧佢就会阻塞你个背脊嗰啲皮肤啊、毛孔啊，咁跟住点啊？咁跟住会搞到你成个背脊生粒粒咯，嗰啲粒粒就系咁样嚟噶啦。棉质 T 恤咧，因为吸湿力啊，吸湿咧，即系吸咗你啲臭汗啫，但系冇散走到啊，所以咧就会令到你物料啦、嗰啲细菌啦、滋生啦而产生嗰啲叫做臭汗味嘅。好多时你见到啲人跑完步咧，就话好臭嘅，其实因为佢着住件棉质 T 恤，系啦，吸到汗但系散唔到汗，所以咧就会有啲咁嘅臭味啦。所以做运动嘅嗰啲运动装束咧系要有功能嘅先好啊，例如有啲加压啦，或者系有支撑力啦。如果咧有高嘅功能性咧，会更加咧改善到你嘅肌肉啊稳定性啦，同埋呢个血氧量啦，舒缓你嘅肌肉疲劳等等噶。嗱，睇多啲实用性嘅文章咧，系可以增加到你大多啲认识噶。所以谂住喺屋企做运动嘅你啊，唔好求求其啊，喂，其实都系着喺自己身上面系咪？都唔好悭啊呢啲嘢，分分钟咧配合得唔好嘅话咧，得不偿失噶。啊，其实咧仲有好多资料想分享嘅，我会咧分几日同大家讲下咧做运动嘅装，即系做运动嗰啲装束咧嘅重要性。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东森综合台嘅其中一集咧，佢就讲住运动装备好重要，你穿对了吗？咁片中咧就有啲专家咧就教你咧边啲运动嘅用品系 OK， 边啲唔好，佢仲有做埋啲咩测试啊等等嘅嘢嘅。佢仲话啦，揀错会令你全身都系伤，系啊，所以做运动紧要之余，你嗰啲运动装束都好重要嘅。我会俾三个不同做运动嘅 emoji 佢。 似乎阿斯伯，睇嚟你都好锡你个女噶，不如帮衬我买多几个公仔放喺佢张床度氹下佢欢喜，又可以陪下佢瞓觉啦。 哎，咪啦，摆咁多公仔 B B 床入边啊，好容易出事噶嘛。 点会啊？ 咁我就要介绍紧你识啦，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导师、儿科专科医生何蓉蓉医生，佢会讲解一个正确嘅婴幼儿睡眠环境应该系点嘅。 点样可以听到啊？ 咁你就要留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一二三，放手 ，baby， 要 safety，hello， hello，Crazy Lion， 肥妹仔 ，hello， 小安琪 ，Crazy Lion， 早晨啊，小安琪，早晨啊，肥妹仔， 仲有 咧，仲有咧，嗰啲同学仔， 系啊，你好啦，跟你啲屋企人咧，而家去咗咧主题公园度， 不过我就嚟要走啦， 哦，好啦， 咁。 是啊， 是啊，喂，咁啊，走之前咧，我要同你哋讲，因为嗰啲风骚 baby 好紧要嘅，要注意安全。我听到啲大人讲咧，哇，买嗰个 BB 床啊、婴儿床啊，都好紧张噶，你哋知道冇？ 我唔记得咗自己瞓张咩床 咯。所以咧，爹哋妈咪，你唔好求求其其啊，买张床 啦。你咁肥，梗系啦。 嗱，因为咧话唔系啊，话咧婴儿床原来咧隐藏好多唔安全嘅危机啊，会有机会咧整到个 B B 咧窒息死亡噶，几惊啊！ 咁应该点拣啊？ 嗱，咁我咧就要考下你哋啦。 好， 如果俾着你哋大个咗之后啊，购买呢个婴儿床啊，咁啊，家长可以参考以下边一种嘢呢？嗱 ，A 消费者委员会出版嘅最新选择月刊 ，B 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嘅最新规定 ，C 屋企四大长老对选择婴儿床嘅临床实证亲身经验。 可唔可以拣两个噶？ 有冇第四个啊？睇下边张信用卡有折啊！ 仲有系边张平啊？ 咪即系一样咯，咁我就拣我拣第二啫。 好，咁啊，正确答案咧系第二啫， yeah， 因为你消费者委员会最新选择月刊，你点知嗰期有冇啱啱讲婴儿床？ 佢捉自杀啊！ 我唔中意呢个同学啊！ 我就叻啦，我捉埋佢个自杀出嚟啊！我啱咗。 我要讲解一下先，因为呢个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嗰最新规定咧。參考咗之後咧，就可以留意翻咧嬰兒床啊，係咪符合而家當下嘅安全標準啊？知道咪？ 知道。咁佢有啲咩危險㗎？ 喂，同埋咧，原来话咧买嗰啲婴儿床咧，记得提啲大人啊，要买一手，唔好买二手贪平啊。 点解？ 因为人哋嗰啲咧用过嘅咧，你又唔知道佢咧吓系咪有保障啦嘛？因为结构安全有问题嘅，可能用过。 系、 哦、 啊，我听嗰啲大人讲咧，传过嚟有福气。 系咩？ 系啊，传过嚟咧，即系落用人哋嗰啲咧，攞咗人哋啲福气传过嚟嗰啲 B B 度啊。 譬如哥哥用完之后俾细佬都系。二手嘅喎，咁得唔得？ 咩历史嚟噶呢啲嘢？ 唔系，我都有听过噶，系啊，我都有，我都知道有啲 轮。咁你咪攞咗人份心意咪算咯，大家自己都系买张新嘅一手好啲啦。 如果真系要用人哋嗰啲咧，我谂你都要检查得好清楚、好仔细啊。 唔系，佢都系建议你买新嘅。 咁如果咪做唔到生意，系啊，我哋都系啊，我哋啲爸爸妈妈银包就好大件事。 安全好紧要噶。 仲有咩要注意噶？ 做咩话？ 有冇嘢要注意噶？譬如话有冇话要有几高几阔啊？几大啊？咁样嗰啲。 我就话俾你听，要注意十一点后咯。好似话有个剧仲好听啊！ 我都系 喎。咁讲紧婴儿床嘅重要性。 Chris 啦，人哋住嗰间酒店咧，嗰张床咧舒唔舒服噶？安唔安全噶？系咪一手噶？ 安全 噶。哎呀，你要走啦你，拜拜。 单位以市价六折推售，售价介乎大约117万至到489万。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召开选举人会议，正式选出民主党的拜登为新一任总统，令拜登笃定成为总统当选人。身处特拉华州的拜登在美国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呼吁美国民众揭开新一页，团结一致治愈美国，又形容即使美国面对疫情和滥权情况，都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令燃起多年的美国民主之火熄灭。拜登又指出，总统特朗普就选举程序和结果提出司法挑战，但都未有成功，强调选举是诚实公平，没有存在舞弊的情况。拜登说特朗普未承认败选是拒绝承认宪法和民众的意愿。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3.4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6点，142点，成交金额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5点，跌6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5.5跌5.5，小米集团29.5升3.5，阿里巴巴245.6跌6，美团277.6跌5，盈富基金26.38跌2，京东健康136.2升咗4.6，京东集团305.2。京东集团是305.2跌了10，友邦保险90.7升7，中海油7跌1.9，建设银行5.69跌7。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47，瑞士法郎8.749，澳元5.84，加元6.076，新西兰元5.493，欧元是9.428，每百日元对港元7.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8，跌83，港金现价报16,950，升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11美元，卖出1,83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去沙田方向，近住水塘湾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水塘湾位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土瓜湾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落山道挤塞，龙尾排到去鸿福街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将军澳道挤塞，车龙就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华富村、东区走廊杏花村柴湾、观塘道骏业里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细 B。下个星期咧，单工程要操作吊船，你做好准备未啊？ 准备好啦，李 Sir。 嗱，我问你啦，吊船嘅安全装置检查咗未？ 要检查嘅咩？ 咁嗰几日啊嘅天气，你又 check 咗未啊？ 吓，同天气有咩关系啊？ 喂，唔该你啦，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佢哋会讲吊船安全操作要点，仲有啊，你咩都唔知唔识唔准备，下星期唔好嚟开工啊！ 吓。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风骚 baby 要些事剧场， 太太啊，我见你额头有灵光，好似近 哦。我系咪就快普孙啊？ 梗系啦，嗱，为咗未来粒孙可以快高长大，你一定要买我设计嘅婴儿床啦，对 B B 安全好紧要噶。 婴儿床有几巴闭啊？ 哦，你想知有几巴闭啊，就要留意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支持，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啦，翻到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已经适应咗啦。我哋而家逢礼拜二咧会有呢个全新嘅环节咧，就系呢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系啦，即系讲下咧嗰啲婴幼儿喺屋企咧嗰啲家居安全，因为咧每年咧即系除咗香港啦，世界各地咧喺啲喺啲咁嘅家庭意外里面咧都有好多，即系都有好多事发生嘅。 哦， 咁啊有啲情况都严重嘅。 咁如果嗰个唔系三岁嘅 BB， 系 而系嗰啲已经系 三岁嘅 BB， 系啦，嗰啲得唔得？你都要安全啊 ，B B。 梗系啦，嗰张床好紧要噶嘛，系咪先？ 系啊 ，B B 啊，上个礼拜就讲毛公仔，今个礼拜就讲张床啊。 系啊，嗰张床啦，咁啊，我哋稍后咧会有个短剧嘅，咁啊，嗱，咁但系跟住咧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紧接住咧就系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 我要俾掌声同埋呢个叫做奖励咧，嗰啲 credit 啊，就要俾咧我哋呢两位女当家，一位就系桂花田，另一位就系蔡蔡子，哇，佢哋两个啊。上气唔接下气啦，全部走去嗰啲咩超市度买呢样买嗰样啊，准备呢样准备嗰样，我完全啊冇机会插手啊！ 你根本置身喺之外啊！ 我感觉好似啊， 你根本就唔系群组里面嘅人啊，你净系隔岸观火啊！ 唔系，我呢啲系经验所谈啊！当已经有一个女人咧尝试去为你嘅家事咧付出嘅时候咧。你就更加唔好插手，因为而家有两个女人一齐出手。哇！我直情见到咧，好好安慰啊！ 但你冇谂住，好啊！你搵完之后咧，我翻嚟俾钱咧，咁样你冇啊！你冇做到男人要做嘅责任。 如果我讲呢句咧，就会令到程振鹏咧觉得咧丢假。 但佢假期嘅钟啊嘛， 佢翻嚟会俾翻钱噶嘛，我哥抢咗佢嘅。 头奖听到啊，系咪啊？攞钱嚟啊！ 因为咧，佢哋两个咧今日为咗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犀利啊！ 准备有少少嘢， 准备有少少嘢，但系玩咩呢我哋可以都透露定， 系啊， 玩杯啊，系啊， 玩胶杯， 玩胶杯， 有咩玩啦？ 喂，你喺 office 有胶杯啊？唔系你谂嗰只杯啊？ 可以有咩胶杯咧？ 系啊，胶杯咯， 合紧好冇？ 系啊， 就系同你玩合紧胶杯，唔系你一间留意一下啦，十一点半， 系啊， 就会咧，我哋同你风骚生活小确幸之，攞个杯嚟玩游戏。咁呢个时候要听咩？ 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要听我哋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嘅剧场。咁样当中有我同阿曾志豪啦，仲有阿 Lu 同埋摄嘅。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第二集婴儿床。 阿 Lu 啊，你 send 咗个电邮俾陈经理未啫？ 唉，系，差啲唔记得添。我依家即刻 send 啦。陈经理。你今早要求的统计数据已经完成，请看尿片。哎呀，请看附件啊，请看乜鬼嘢尿片啊？攰到我差啲连字都打错。唉，好啦，搞掂，依家 send 先。 喂 ，Lu 啊，咁啊啫，封电邮你 send 错咗俾我啊？ 吓？唔系啩？ 讲笑啫。 哇，你唔好攞啲咁嘅嘢嚟吓我啦，真系俾你吓到醒晒啊！ 有冇咁细胆啊你？喂，不过话时话你呢个礼拜日日不停打喊路，我嗰个眼圈啊越嚟越黑卒卒，睇嚟凑嗰个机械人 B B 啊，好辛苦啊！ 辛苦？点知辛苦咁简单啊？辛苦都不足以形容啊！ 哇，原来机械人都咁难凑嘅咩？ 上星期啊，我哋手快快揿错掣啊，将嗰个机械人 B B 嘅照顾级别教到最难啊！依家个 B B 成鬼又喺度喊，搞到我冇觉好瞓。 嘿 ，setting 啫嘛，你咪将个照顾级别改翻二咪得咯。 但系本说明书话要我哋啊两个星期内啊有良好嘅表现啊，唔好令 B B 置身于巨大嘅危险啊，先至可以教得翻最二嘅级别啊。所以我哋呢个星期啊，贴身式咁样照顾呢个 B B， 佢简直安全到不得了啊！我只要挨埋呢个星期咧，我哋就可以教翻佢做最易凑嘅级别噶啦。 喂，头先你话贴身式照顾，点贴法啊？ 无时无刻形影不离咯，我哋连瞓觉啊都同 B B 同一张床瞓噶。 吓，同 B B 一张床瞓唔好打咩、啊？因为咁样可能增加婴儿猝死症或者系婴儿窒息嘅风险噶，你冇听过咩？一阵有咩意外，你担当唔起啊！俾你奶奶知啊，粒机械人孙出事，跟住煎你陈皮，温你柴房啊！你快啲买翻张安全嘅婴儿床啦、啊！ 有咁夸张同咁危险咩？唉，你有小朋友，你有道理嘅。我翻去同老公商量下买婴儿床先，睇下边款好。 系就快啦，咪等下个礼拜啊！危险随时发生噶。 就是咁，阿 Lu 就趁住 lunch time 翻屋企同老公奶奶商量买婴儿床嘅事啦。 婴儿床使乜买噶？我话唔使买，嘥钱嘥地方嘥时间气。 唔系啊妈。为了减低婴儿猝死症或者婴儿窒息的风险，买张婴儿床会好一点。 是啊奶奶，我看过网上的资料，他都是这样说的。 当年我阿涉还是 BB 那时候睡什么，他是跟我们一张床来睡的。只要 BB 是睡在这个婴儿睡篮那里，就不怕碌落地了。 网上面资料话婴儿睡篮咧都系好嘅，所以奶奶咧你讲得真系冇错嘅。不过咧，如果主人房空间足够嘅话咧，都系建议买张婴儿床咧。 资料资料，你呢个世界净系识资料嘅，识唔识奶奶讲嘅嘢噶吓？你识唔识噶？网上面好多假资料噶，唔好乱信先得噶，新抱。手机有信息睇下先。哇！网上爆料又话 ，fact check 咗奥巴马系外星人嚟噶。 吓、啊， 系我一早都话佢系外星人嚟噶啦。嗰只耳仔又大到咁样。咦，网上仲有单料话咧，原来前国家主席咧、 哎，奶奶奶奶，够啦够啦够啦，唔好讲啦。 诶、哎，唔讲唔讲，系总之咧 ，B B 同妈咪一齐瞓咧，系可以俾到温暖佢，安全感佢，啊唔使买婴儿床啦吓，系咁啊。 但系好多专家都真系建议使用婴儿床咧。 哈。我臭啊涉大嘅，我唔系专家咩吓？咁你即系唔信你奶奶我啦，系咪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唔系咁嘅意思，但系专家嘅意见我哋都要参考噶嘛。 咩事啊？点解又有警报声嘅？ 个警报好似由机械人 B B 度发出嚟嘅、啊。 Hello 你好，又系我啊，机械人 B B 嘅发明者志豪博士。 你好啊，志豪博士，今次又做咩透过 B B 嘅扩音嚟同我哋讲嘢啊？你偷听我哋讲嘢啊？ 系咯，依家 B B 好安全啊。 你咁得闲嘅啊，志豪博士吓、 啊？哦，我刚才又收到机械人 B B 啊发出黄色危险警报、啊。报告话咧有屋企人嗌紧交啊，对 B B 造成情绪困扰，所以我咪打嚟了解一下咯。请问头先你哋讨论紧啲乜嘢咧？ 是咁的，志豪博士，我同老婆咧就想买张婴儿床，确保 B B 嘅安全，而阿妈咧就觉得唔使，因为同床瞓咧可以亲近啲，俾到安全感 B B。话只要有睡篮就够啊！你话点算好啊？ 啊，志豪博士啊，咁你话系边个啱啊？你讲下边个啱，边个啱？ 其实。你哋三个都有道理， 听唔听到啊？ 喂，志豪博士，你咁中立嘅，啲动物咁行嘅， 我真心噶。嗱，用 B B 角度嚟讲咧，婆婆就偏重婴儿嘅心理需要出发，希望俾到安全感。嗱，呢一点啊非常值得表扬嘅。嗱，阿 Lu 阿涉，你哋两位新手嘅父母咧，就从婴儿嘅安全角度出发，希望减低风险，都要俾个赞你哋。嗱，所以咧，有你哋三个联手啊 ，B B 无论系生理定系心灵嘅需要，都可以兼顾周到啊。 依你嘅高见，我哋应该点做呢？ 嗱，我嘅建议就咁嘅，买婴儿床，保障 B B 安全。啊，不过将婴儿床咧就摆喺主人房家长旁边，咁样就可以方便照顾，同埋咧保障婴儿安全，仲可以俾到 B B 安全感。 啊，博士，你又讲得几好嘅噃吓，系啊，想问下啦，咁使用呢个婴儿床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要注意噶？ 嗱 ，B B 瞓觉嘅时候咧，婴儿床啊，记得要拉上个围栏，仲要留意啊个床褥咧，一定要紧贴住个床栏，千祈唔好留有空隙啊，慎防整伤 B B。 但我见到网上面话咧，婴儿床栏嘅栏柱之间距离最少要6米， 六米 唔系嘛？咁同武装有咩分别啫？喂，你睇咩资料噶？嗱，你望真啲。 正確的數字是6厘米，跟我讀一次厘米，嬰兒床的攔柱距離是要少過6厘米，如果你超過了6厘米的話，你很容易就會卡住 BB 的四肢和頭部，造成危險。喂，千祈咪制啊。 阿仔啊，嗱，我都话噶啦，你有冇睇清楚噶？都话网上嗰啲嘢要 fact check 先得噶。 唔系，但篇网上资料咧系嚟自志豪博士个网站噶，你写6米噃。 有啲咁嘅事，咁我要翻去即刻 check check 先吓。喂，咁唔讲住啦，系咁先，拜拜。 拜拜。 阿妈， 咩啊？ 我哋一阵一齐出发去买张婴儿床啦 ，B B 自己瞓一张床，点都安全啲嘅。 阿 Lu 同阿涉两公婆今次就学识咗婴儿床对于 B B 安全嘅重要性，以及一啲基本嘅注意事项。睇嚟佢哋都几顺利，但系嚟紧呢一个星期，佢哋能唔能够令到机械人 B B 安全度过，顺利将照顾难度级别翻去最易呢？咁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 show baby 要 safety 剧场》。 Bruno Mars Treasure， OK， 嗱，我哋都系呼吁我哋一间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会玩呢个交杯游戏吓，咁啊就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咁啊大家可以开定准备定啦吓，我哋11点新闻之后咧翻嚟咧就同大家玩啦，咁啊头先啱啱听过咧就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啊，我哋嘅剧啊短剧咧就关于婴幼儿嘅床仔啦，咁稍后咧我哋咧12点翻嚟咧都有个专家同大家讲下咧，究竟系如果要买BB 床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啊？咁讲下小朋友，其实咧，即系有啲有阵时咧，小朋友咧，有啲时候咧，你会觉得啊，点解佢咁？ 即系咁唔愿意去参与有一啲活动啊，或者系有啲咩？ 例如同你行街， 唔系啦。就算系唔同行街，我都会问点解唔使同啊？系咪觉得乜嘢行啲街唔好啊？ 有啊有啊有，我细路唔中意影相咯。 你对系啦，咁你应该要问下佢点解你唔中意影相？我认真嘅、因为咧，即系佢抗拒一啲嘢咧，其实可能都 系 有啲原因。 哦，咁啊系， 有啲苦衷，但系佢又唔识表达， 佢会 唔 会 系 即系唔想面对自己嘅美丽啊？ 系啦，即系你觉得行埋嚟，爸爸，你每次行埋嚟，我都唔想，但我又唔想拒绝你，系咪先啊？ 唔系，我几个影相系佢自己喺度啫，佢摆个 pose， 佢都唔系成日都愿意嘅。 哦，系啊，嗱， 系啊， 咁可能咧就 点啊？系咪诶资优啊？系咪天才啊？ 你可以去 check。不过有阵时咧，譬如大个啲啦，到八岁， okay. 即系可能三年后你个仔啦，八岁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几岁都唔关事嘅，佢可能识得表达咧就是，见到个细蚊仔咧唔中意游水啊，即系呢个外国有个爸爸就话，点解佢成日唔去游水嘅咧？同埋点解每次游水都要着住件衫咧？咁、样，因为你知嘅小朋友，哇， 应该打大赤啦噶嘛， 可以唔使着就去游噶啦嘛。但系呢个小朋友唔系咯， 一定要着衫， 系啦，一定要着住件衫咁样先去游嘅咁。咁跟住就问下，系唔系因为佢身上面，因为有好一笪好大笪嘅胎痣啊？ 哦， 系啊，咁咧佢 咁呢个就容易，我觉得呢个容易理解同埋睇得出添啦。 咁啊，但系你都要解决佢啲问题，唔系一世佢都系咁样咩？系咪先？即系你要俾佢冲破，都话其实有胎子冇问题噶。咁、但系佢自己觉得好有问题。 你睇下隔篱嗰个肥到咁样啊，佢照样都系就咁着条泳裤噶咋？你睇下个叔叔系啦， 佢都唔介意佢有大肚腩啦，系咪先？ 系啦， 但系佢个 case 唔同啊嘛。 系个小朋友。 咁结果 系 你知唔知佢屋企人点样去同佢共度呢个叫做困扰啊，即系话佢嗰个搭胎字其实都 佢摆喺边度噶？ 系好大噶，佢 唔系啊，系咩位置啊？ 我谂系喺嗰个男仔嘅个胸部至到个肚咁大幅噶， 哇咁大幅啊！ 好大幅噶， 哦，咁冇办法啦，集体都整个胎记俾自己啦，佢屋企人 集体都俾， 即系自己可能攞晒 pen 又好，啲防水笔咧就自己画晒，你话嗱，爸爸妈妈陪你。我哋全家总动员一齐出嚟，再加个笑哈哈添。 你唔可以真系斋讲唔做喎，系咪真系做先？ 系系系， 系坚做嘅。 但系跟住从此唔去公共泳池啦。 大家都系 阿仔，我哋买私人泳池啊，打白草钱。 唔系，同埋唔好去泳池，去我哋去温泉啦。 系我哋去温泉得唔得？ 我哋私人温泉咁样，嗱唔得嘅。我要同佢哋一齐面对，因为佢长大之后都会继续有噶，冇唔会冇咗噶嘛，系咪先？个爸爸真系好伟大。 点啊？ 佢用咗30个钟头。 系。 嘅痛苦 系 用咗2个月嘅时间， 系 佢同 赶走晒泳池啲人， 唔系啊， 帮佢包咗个场， 定系 阿爸咧做侍应赚晒啲钱， 定系一齐搬去嗰啲冻嘅地方，长年都冻啊，唔使游水啊， 包咗你去浸一次风里，点啊？ 呢个爸爸佢好伟大啊，佢咧。用了2个月时间，痛了30几个钟头，他跟他一起纹身啊，讲紧纹翻一笪咧，好似佢个仔咁大笪嘅胎痣喺佢爸爸自己身上边。佢话俾个仔听，爸爸会同你一起共对面对呢个问题嘅，你唔使担心个仔咁样。哇，闻到咧一模一样咁滞，你知唔知啊？ 但何苦咧？ 见到佢老豆，哇！佢嗰笪嘢，佢真系唔知道以为佢烫伤咗啊！ 但系何苦咧？呢、這个方法 就同个仔一齐面对咯。 首先唔使闻落去啊，你使乜要永久啫？其实你自己攞啲印水纸，你整翻个求其差唔多个样子都得噶。 咁呢个都唔够佢嗰个 个仔唔会知噶嘛？你做乜要痛啫？佢而家唔系惊痛，佢惊肉酸啫嘛。 系 咪先？同埋咧，我觉得大个咗都唔 work 噶。一啲譬如话咧甩头发嗰啲人咧，你会唔会见到隔篱嗰个都甩，所以自己就唔惊啊？ 咁 你几时会见到？因为喂，你都大肚腩咧，我都大肚腩啦，我唔惊啦咁样。 佢一齐面对啊嘛， 即系话佢面对系勇敢嘅。 与你同行系啦。 我以为佢用30个钟头纹身咧，将佢个仔嗰个胎记咧变成一个好靓嘅纹身，等、佢以后都可以有个更加美丽嘅外壳。系、不过点都好啦，呢个爸爸都系好伟大嘅。系啊，咁啊，不过真系痛好耐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 增加限聚令的定额罚款至5000元之后，执法部门已经发出几十张5000元罚款通知书。他又说预计圣诞节前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注资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支援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最深远的行业和食肆等企业，强调申请程序将以简单便捷为目标。被问到有建制派不满特区政府防疫工作，亦有内地专家批评香港防疫措施未能落实到位，林郑月娥说政府抗疫和纾解民困的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自己不会认为政府在这些事上做得十全十美，但是过去近一年都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和改进有关工作，希望社会明白抗疫工作是有一定困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计划采购的三款新冠肺炎疫苗已经获科学委员会专家认可。他批评有少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恶意造谣，发表污名化和政治化疫苗的言论，呼吁社会要小心确定消息来源，强调政府提供有关采购疫苗的资料是百分百准确。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又说，预先采购新冠肺炎疫苗和一般疫苗采购不同，因为一般疫苗已经发展成熟，政府只需视乎价格作出公开采购，但是今次的疫苗仍然研发中，而且要紧急使用，全球正是抢购，因此政府要预先做，当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取得紧急使用审批之后，在社会应用。消委会测试市面出售的30款外科口罩，结果显示整体过滤效能不错，但有70%样本在不同范畴仍然要改善。当中一款口罩 PFE 只得86.64%，不但未能达到声称 ASTM 二级要求的98%或以上，甚至未能符合被认为能够提供基本保护效能的一级要求。消委会亦进行合成血穿透测试，了解口罩的保护能力。其中 HKTV 摩口罩表现不理想，保卫康口罩表现就明显较逊色。在含菌量方面，有3款型号的每克细菌菌落总数高于标准，包括保卫康。消委会今年以来截至11月共收到4363宗有关口罩的投诉，较去年的7宗显著上升。今期居屋和白居易计划搞珠，以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出的先后次序。居屋首10个号码结果依次是18、79、07、11、51、08、17、02、97、00。因为疫情关系，整个搞珠过程在房委会 Facebook 网页直播，不安排公众和传媒出席。搞珠结果下午上载在房委会和房署网页，房委会预计明年5月或6月开始拣楼，以及向白居易的合资格申请者发出批准信。今期推出的4个屋苑是钻石山、启祥苑、火炭彩和苑、马鞍山锦晋苑和粉岭山丽苑，共提供7047个单位，以市价6折推售，售价介乎大约117万至489万。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和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3点，跌165点，成交金额6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5.5元，跌5.5元；小米集团29.15元，跌5仙。 阿里巴巴245.6跌6蚊，美团277.2跌5.4，盈富基金26.38跌2毫，京东集团302.4跌12.8，京东健康132.7升1，友邦保险91.25升1.25，建设银行5.67跌9仙，中移动44.2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1，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1，跌80，港金现价报16,940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58美元，卖出1,83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泽安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咧有坏车，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鲤鱼门道咧，同埋观塘道头先咧去油塘方向咧就几挤塞嘅。咁而家鲤鱼门道同埋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喺筲箕湾嘅阿公岩村道咧就有道路工程，阿公岩村道近住东建道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同埋观塘道骏业里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曾经有一个开麦嘅机会摆喺我面前。我冇好好去珍惜，直至过咗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我先至后悔莫及。如果 唔使如果，你系咪讲紧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仲有三日就截止， 真系 快手啲啦你！ 等我即刻上 CIBS.RTHK.HK 填表揿提交仔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 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被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 了。好了，又要同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收音机嘅朋友，仲有而家网上喺我哋二台 Facebook 啊，全宇宙银河系华南系嘅朋友啊，都睇住我哋嘅直播，大家好，大家好啊吓！咁啊，而家直播室里边咧系比较论尽嘅，因为你见到咧呢一位间条熊猫人咧，佢依然咧都系喺度好论尽咁样咧，但系佢就咧即系将我哋二台直播室咧而家就布置得咧，可以话美轮美奂啊！咁而家佢嚟到我身边啦吓，嚟打个招呼啦，系。 诶 ，hello， 大家好啊，系啊， 系 我知我，你叫我咪应该你啦。 系啊，冇错冇错啦。咁啊嗱，大家咧可以望住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啦，而家我哋嘅 live 咧已经系进行紧啦。你见到我哋今日咧，顾名思义个主题咧就系玩呢一个在家玩 party 游戏。 系啊，因为咧即系而家冇嘢做啦，喺屋企系咪先？咁所以咧可以揾一啲咧叫做啊。现成噶啦吓，我哋都系玩现成嘅， 系啊， 去揾下玩下啲游戏。原来咧只系一个胶杯啫，系啊，一个胶杯啫，咁就可以咧有好多个游戏玩法啦。我觉得真系啲好犀利 嘅 都。 嗱，首先咧呢杯咧老老实实啦，你可以有好多唔同来源嘅纸杯，我觉得其实纸杯都得噶。 纸杯咧系会塑 难啲系嘛？哦，咁冇办法啦。咁呢啲胶杯咧，我哋都系用尽咧上边咧九牛二虎之力咧，就揾到好多咧嗰啲旧咧洗干净晒之后咧。竟然可以循环再用啊！咁啊，真系咧可保平安啊！喂，但系咁多个杯咧，如果你唔教我嘅话咧，我净系会谂到咧就系玩骰盅嘅啫，即系好似 三五六俾你 啊！系啊，好似开三五六咁样咧。所以嗱，我唔知道我哋啲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如果譬如你见到我哋直播咧，我哋而家个画面里边咧，呢度数埋，我谂起码有三十几个胶杯，三十几个杯，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究竟咁多个杯？如果你话咧，而家喺屋企 home office 啊，或者咩 home office 就唔系几好啦。home office 你最好都系做咗嘢先， 系做咗嘢先。 系啦，有咩可以玩咧？其实吓， 但系即系如果你同你啲细路咧，其实或者其实大人咧，我见到即系喺片咧，玩嗰啲都系一啲，我相信佢系大学生，玩得好开心 嘅啫。系啊系啊，喂，咁究竟咁多个杯可以玩啲乜嘢咧？使唔使用水啊斟佢啊嗰啲嘢噶？ 乜都唔使， 又唔使嘅， 要一只干净嘅胶杯，不过要一、okay. 要好多啦。嗱，放心。是的，有可能有说哎呀胶杯不环保，我们会用回的嘛， 再用 可以洗回那人再用的嘛，是 是是， 我们不如事不宜迟，我们将胶杯就倒转吸， 倒转吸了先， 因为在台上，我们做什么游戏呢？可以 你介绍一下先， 两个将这个杯吸返好，变埋一排，我哋而家摊开晒㗎，係咪？ 係啊係啊， 係啦， 跟住 咁我哋就将呢嗰啲杯呢去逐个吸返好，豆快呢吸返去变埋一桶咁样囉。 哦，嗱而家呢我哋如果介绍下呢，因为呢而家啲杯呢就即係打散晒㗎嘛。係 啊， 咁你嗰个游戏呢就希望呢你可以豆快呢拎起你第一个杯，然后呢快速呢将佢摆落你第二个杯嘅顶上面，由顶吸到落去吸。咁佢就二合为一啦， 咁佢变埋一桶咯。 系啦，咁然后咧，你再将佢打横咧，扫喺隔篱，咁你就拎起两个杯，然后吸落去第三个杯嘅上面。 系啦， 个意思咧，嗱，如果你画面睇到晒噶啦，咁啊，心机嘅朋友咧，你应该明白咧，我哋会将呢个可以比喻为金钟罩啊，金钟罩系咁吸上去啊，真系啊。 系啦，咁啊，两个喺度对垒咧，咁啊，当然啦，边个吸得最多最快嘅，咁为之赢啦。系， 系，冇错， 就系咁简单嘅啫。 你估有咩技巧心得要缺啊？嗱，即系手指肥大嗰啲系咪有着数啲咧？因为拿住个杯会实正啲。 我觉得系要快手快脚就易得嘅，即系呢个咧，你呢个游戏纯粹好简单讲速度嘅啫。 讲速度， 我哋可唔可以事不宜迟去玩？ 我哋而家试一次先啦，嗱，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网上面啊支持下我哋啦。如果你觉得会系桂花田赢嘅话咧。你就可以唔使俾手指公去噶啦。 我哋睇先，白组赢啊，定系我哋间条组赢啊？ 啊，有得有得有得，唔系我哋因为网上面的朋友咧，佢会俾好多嗰啲公仔我哋噶嘛。嗱咁样，你觉得桂花田赢嘅，你俾手指公啊？咁多啲手指公，如果觉得豪仔赢嘅， 俾心心， 俾心心，系啦，我哋而家你玩嘅就系呢个金钟罩吸杯游戏啊。 睇下边个咧够快吸得赢多啲吓。嗱，我而家同你分开两边先吓。 你嗰边杯多啲噶，所以俾翻啲我啦 吓。系啊 ，OK 啦，嗱，我哋预备咯，好啦， 我哋 一、二、三，哇，一吸、二吸，哎，我跌咗好多咯。 其实咧， 我系好快噶，我一吸落去咧，即刻就觉得你啲吸力喺度咧。我赢咗！ 我想问你吸咗嗰时，我跌咗好多只杯。 我呢度都有跌噶，其实。 原来咧， 你睇下，我一吸出嚟啊，直情系高佢。哦 ，sorry 啊，甩咗你啊，少少添。我直情系啊，呢个叫做咩摩天大厦对比佢呢、這个、啊、都唔矮嘅。你呢棵椰树啦都 OK 嘅，真系。 八十、十二、十四，嗱，我有十四只杯嘅。 系啊系啊。 咁就、 啊、 你唔好以为你个杯高身啲咧就都要赢吓。 喂，我想话。啲人买你赢嘅机会率大好多、哦，你知唔知啊？个个都俾手指公你、哦， 十七啊！ 个个都俾手指公你啊！ 多谢你。 系啊，呢大家好明显咧，属于有种偏心啊，真系都唔紧要嘅。我头先， 我跌咗好多只落地下。 系啊，我头先玩嘅时候咧，我可以话俾啲要诀俾各位朋友听咧，真系要大大力咧，同埋咧要保持个节奏啊，要保持个节奏啊！你一吸上去咧，即刻就成个抽起佢咧，原来咧嗰个杯咧真系好似咧，我唔知嗰啲咩抽真空原理咧。佢真係會吸得實啲㗎，係 啊， 即係如果你太慢版咧，即係如果你咧話，哎呀，我要咧保持 elegant 啊，因為咧隔離組個男仔咧就望住我，我慢慢嚟，我慢慢嚟嘅話咧，其實我諗應該就會跌咗出嚟㗎啦。 同埋我頭先已經彈曬好多隻落地下 嚇，係啊係啊， 所以玩嗰時咧可以有張闊啲嘅台玩係好啲嘅。 係啊，我哋算係咁㗎啦，我哋直播室咧仲有呢個空間咧，俾我哋鋪啲杯出嚟咧，仲可以玩到頭先幾排咧，都算係唔錯啦。嗱，如果攤翻啲杯出嚟，嗱呢個就係第一個啦，即係呢個吸杯遊戲。 咩啊？第二个游戏系唔系咁样玩？ 系第二个点样噶？咁你嘅介绍下啦。 头先玩完吸杯嘅时候，我哋再吸翻次啦，冇办法，我哋吸翻啲杯啊要。 跟住咧？ 跟住我哋玩下第二个游戏咧。 好啦。唔好得个笑字啊！ 系要将个铜杯 系 斗快咧，由个底拍翻到个面嗰度。 哦。 系啦。 即系咧，嗱，而家咧，我哋就将佢咧变成咗咧，即系由底吸到落面咧，就变咗个杯桶咁样嘅。咁咧，我哋而家咧就要点样玩咧？嗱，譬如你全部杯都系白色啦，咁咧你就攞一个咧唔同颜色嘅，或者你用啲记号嘅杯咧，就吸喺最顶嗰度。咁咧当嗰个咧就系一个咧即系起点嚟嘅。咁然后咧你就将咧你个杯咧由底部咧慢慢咧唔系慢慢嘅快噶，你就将佢咧吸翻上去顶嗰度。咁咧你就如是者咧，可唔可以一个循环啊？就将所有嗰、那个杯咧就吸翻上个顶度咧，令到咧好似一个循环咧就吸完成个杯桶为止咁样。 咁呢个游戏就系完噶啦。咁啊，以示公平咧，嗱，我哋咧就要有一个你，因为你个杯，你嗰只杯系多啲嘅。 哦，我哋要度翻高度先咯，即系两边 系 啊，两边嘅杯嘅数目咧而一样嘅，咁呢个咧有啲难度噶，因为你要拎住啦，然后咧就要将个杯底咧就抽翻上去啊。我觉得呢个算唔算系叫做咩食碗面反杯底啊？ 我哋咧又影翻我哋杯下，我哋要两铜杯咧要打个杯口向上嘅。咁而將咧嗰個叫做唔同嘅杯，因為咧如果有其他杯，我因為我啲杯一個有 pattern 一個冇嘅，咁咧就將嗰個有特別嗰個咧係去到最頂嗰啲位置係完成嗰一轉嘅遊戲咯。 係咯， 你明唔明啊？啱啊，到尾啦， 係咯。 OK， 好啦。 咁而家你唔係要唔係調轉嘅咩？ 係咪將呢個 調轉啊嘛？ 唔係啊，咁樣啊，咁樣玩啊，兜底啊， 係咩？ 由底插到面，將咧、 哦、 最特別嗰、那個、最特別嗰個咧，去到底咧為之贏嚇、 我頭先調轉咗咧，我以為咧仲係將個杯嗰、那個杯底咧杯面啊，我以為仲係好似玩骰盅咁樣，而家唔係你當水杯啦， 係啊， 飲水嗰個姿勢啦咁樣 ，OK。 杯面向上啊！ 好啦，嗱，而家我哋見到有兩個勝利嘅黃金水杯喺度啦。咁然後咧，我哋而家咧鬥快咯，又由底咧吸翻上去啦嚇，食碗底反杯底。 唔係，等先，你好似揸一隻嚇。 仲揸一隻咩？ 我哋要翻平均翻嗰個 求其啦，快啲啦，嚟啦，開波啦，嚟啦！嗱，一、二、三，哇！而家咧時間嚟到咧就嚇好快上攻，有啲難啊，因為咧我隻手咧揦住個杯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啜住咗嘅，咁咧你就要好快咧將佢拎上去先得咯。 嗱，其實咧係最好咧就唔好將個杯底揸住。哎呀！ 哇！我發覺咧都好啜實啊。其实喺我咧，即系谈笑用兵之间咧，我已经，咦，喂，跌咗去边添？ 争一个， 哦，其实我争啲赢噶啦，已经。 OK， 咁 咧，其实呢个游戏咧系斗快。如果你一排人去玩咧，其实仲搞笑，睇咧边个系轮轮进进咧，咁样去排嗰个玩吓。 系。 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咪就系你要捻住嗰个，我觉得你捻住上面嗰个杯咧，就等佢可以咧容易啲褪出嚟咯。 系啊，嗱。 上最尾玩嘅时候咧，嗱最底嗰个咧摆喺面啦，咁记住只手咧唔好揸住最底嗰只杯，咁你就可以褪到个杯出嚟咧，就可以好快就搭咗上上面咯。 系、我完全冇人买我赢啊！呢一 round 咧个个都系俾心心咧，唔系全部都系俾手指功嚟，真系起油池咧真系。 我原来咁样玩游戏都出汗啊！ 有冇啊姑？你泼扇公主真系名不虚传、啊。 我 你坐喺度，企喺度，其实你净系喐手指嘅啫。 证明我认真。 你认咩真啫？真系证明你完全平时唔做运动啊！行两步你已经话，哎呀，好热啊！真系。 我想话啦，我哋咧，头先咧，阿曾就咧创意咗一个游戏，就系咧眯埋眼咧，就去示范咧点样将嗰个胶 杯 凌空咧就放入去跌落去 一个 水 樽 度。 系啦， 咁啱适逢我个水樽咧比较纤幼嘅，同我人 系 好啱相反。 系啱啱相反，完全系。 唔好意思啊，咁咧就去嗱，咁佢一定要眯埋眼啦吓，要真系嘅，唔准呃人嘅。咁啊，我哋就要即系听指示，咁睇下可唔可以凌空咧。咩叫凌空？ 即系咧，其实你当夹公仔机啦，你而家夹公仔机咁样，系啦，你咧一个人只手咧就系夹公仔个机械臂，你就眯埋眼，咁你另一个 partner 咧，佢就要用个口嚟指挥你前啲、后啲、左啲、右啲，然后咧去到凌空上边嘅时候就放手啦， 系啦，放手，咁睇下中唔中啦。其实放手中都未必中。 我觉得咧，如果我哋想增加难度咧，我哋应该咧就系学呢一个夹公仔机咧，佢都系俾你揿三下嘅啫， 三个 指示，如果唔系，你咪有排玩咯。我哋试下高难度啦，我而家眯埋眼啦，咁而家各位咧， 我眯啊，你指示我啊， 好起又似你啊，真系吓，我即刻窒一窒添， 我 唔紧要试下， 我眯眼， 你眯埋眼， 你指示 我，而家就我做呢个机械臂，做咩？我哋要去嗰度啊？ 你系咪要将嗰个叫做嗰支水咧乱咁撩啊？咁样啊？ 咩事咩事？我唔明你讲乜，系啊系啊，唔紧要啦，我哋不如播住音乐先啦吓。 OK。 好啦，我哋开始啦吓。 你要移走，因为头先我大概知道嗰个樽喺边度啦。 系好啦，你而家眯埋眼啦。好啦，我摆翻个樽喺度啦。各位，如果你喺屋企玩嘅话咧，你可以咧揾一个 partner 咧，就摆樽水喺佢面前，就叫佢眯埋眼嘅。 我使唔使发誓？我紧要指示，我系真系冇望到嗰个杯。 行啦，好啦，三次吓。好，而家咧先将个杯啊吸转啦。向前，我话停你就停啊。我话停你就停啊。向前，再次听好。然后向右又停，哎呀死啦！呢、这个位得唔得咧？再向右一格，向右一格，最后一次啦，应该系冇啦。好啦，放啦！哎呀，争少少啊！ 去咗边啊？ 跌咗你个杯跌咗出嚟咯，已经。 咁系好唔中啊？ 唔系你撞中咗个杯盖噶啦。 哎呀， 系啊，唔系因为你得三下啊嘛，所以其实你同夹公仔机一样噶，你前后。 我唔系太高啊，头先。 差唔多啦。 太高啊！ 但系你正常，我可以叫你放低啲嘅。嗱，而家到我啦，而家到你指挥啦，你收埋啲水先啦。哎，我又眯埋眼先啦。喂，呢个我觉得 OK 啊，你当系人肉夹公仔机咁样咧。嗱，我哋而家 教下啲细蚊仔咧，即系左右上下。 好啦，嗱，我而家继续眯埋眼噶，你睇下我只眼已经唔大噶啦，再眯埋啊，咩都睇唔到啦，已经吓。好啦，你而家指挥我啦。 好，阿华，我褪翻嗰啲先。 好啦，请指示。 好，你将你嘅手褪前。我未计停噶啦，吞前啦。 你嗌停我就停噶。 系啊，吞前。你喺度打紧45°，去咗边度啊？ 喂，咁你净系叫我吞前啊嘛？ 好，吞前。咦，你可唔可以再企前啲啊？系啦，好，跟住再右少少，停。哎呀，惨啊，真系。 系啦，咁噶啦，系咁噶啦。 因为我哋嘅角度睇唔到。 嗱，你有三次机会，你一系就叫我吞翻后定点？ 再吞前少少。真系对唔住，我哋输嘅停，冇啦，得三下就我哋嗌三下，可以未得下，曾志豪。 冇啊， 得一下，褪左少少就得噶啦。 系好啦， 好放。哎，对唔住啊，你都系唔中嘅。 点啊？ 唔好意思，你系中咗个边？ 会唔会系争好远嘅？ 唔系，唔系 争 好 远。 不过咧，原来咧呢个咧游戏可能呢个杯太轻啊， 系 放落去其实有啲轮进啊吓。 系啊 ，OK 嘅。 呢个咧都系一个可以咧同小朋友玩下上下左右方向嘅游戏啊。 系啊，嗱，既然系咁咧，不如我哋玩最后一个咧有啲动感少少嘅，因为我见到阿桂花田咧都准备咗啲卡纸啦。即系嗰个 唔好玩咯，我想玩嗰个。 哦，咁一系就攞咧吸住个樽咯， 砌三个型 嗰个啊。我唔知啊，你介绍下啦，我哋介绍埋最后一个 game 啦。其实本来咧，嗱佢准备道具嘅时候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仲有啲咩玩咧？譬如咧，你可以挤两个水樽，咁然后咧你就攞啲杯咧，就好似掟飞镖咁样咧吸住佢啊！即系以前咧我哋玩嗰啲呼啦圈咧吸住个雪糕筒咧，你就可以攞个杯咧吸住个水樽，咁啊凌空咧睇下你几时抛得中咁样咯。咁我觉得呢个几动感嘅。 咁而家桂花田做紧咩咧？佢就将咧嗰啲胶杯咧倒转，咁咧就好似砌金字塔圣诞树咁样咧。 我惊我唔知识唔识玩 呢。系啊，底就五个啦，跟住第二层四个、三个、两个、一个咧，而家砌到最顶啦，成棵圣诞树咁样，几靓。咁你做啲咩咧？ 嗱靓啊！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将最顶嗰个杯咧。一路好顺落咧，咁样去吸落去到最底嗰度。 哇，犀利！即系话佢谂住由个顶嗰个杯咧，好似上滑梯咁样咧，上到第二格咧就吸住佢，然后吸到第三个、第四、第五个咁样。 系啦系啦，咁样咯。 但系佢有两边噶，咁点啊？ 嗱，先用顶嗰只咧，就向你其中一方面啦，譬如右边啦，咁样上落去啦，跟住到第咪剩翻另一个三个人嘅，咪就顶嘅嗰个最顶嗰只咧就上落去咁样。 嗱，我觉得未玩之前，我哋同啲听众嚟一个互动。你估一间咧，如果你觉得我哋成功嘅咧，你就俾个手指功啦。如果你觉得咧，我系要执杯嘅，应该全部都跌晒嘅话咧，你可以俾个笑哈哈，你可以俾个笑哈哈。我睇下咧，应该会系边一个？你嗱，而家我哋睇下大家投一投票先。 好紧张。 系啦，你觉得我哋成功嘅咧，就俾个。 你明白我点玩先？ 我明白啊，咪咁样一路上落嚟咁吸咯。咁如果我哋睇下咧，究竟咩事乜嘢？ 你使唔使试玩啊？ 我一阵啦，一阵啦。哎呀，唔见咗添，个直播唔见咗添。 唔好，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好啦，好啦， 时间无多，可以玩。 好啦，嚟啦。咁你定我啊？你先啦。 我想试试，其实我一路睇过咧，我未玩过噶。 OK， 好啦，而家桂花田示范啦，由顶开始，二三四，咦，哇 ，OK， 哇，原来佢每个上滑梯佢系由咧最外围，跟住咧，因为佢跟住就会去到第二排，一路上落去，一路上落去。哦，明白明白。 人哋要好 smooth 好快嘅，即系好顺畅咁样去做。 但系头先你分开咗两次噶咯，已经算系，唔系都 OK 啦，都 OK 啦吓。喂，咁所以咧，呢一个游戏咧，原来就系要你手快，仲要系比较顺畅地咧，先可以做到嘅。咁而家咧嗱，横掂都系啦，就俾豪仔都试一次啦吓。佢又再重新答过，哇，其实佢好快手。你砌圣诞树有一手啊，真系。 嗱好啦 ，OK 好啦嗱， 试下咯，示范下咯。 好啦， 跟住由最顶嗰只咧向一边咧就上落去，跟住再用第二层咧就上去。 知道， 第二 格 就上落去。 好啦，我哋而家就把握时间啦，豪仔示范一二三。 你冇跌晒啊？系啦，系。跟住咧就由哎呀， 咦？原来第一下咧拉落去咧，好似拉花咁样咧，山泥倾泻咧个杯咧，一个人要咁样上落嚟。 跟住再由四层咁搭翻好佢，搞掂。 OK 嗱，所以咧。知唔知道我哋最后一个游戏系咩啊？ 最后一样系咩啊？ 洗杯 哦，唔好意思啊， 蔡主任啊，我哋监制麻烦你帮我哋洗杯咯，唔该晒。 希望喺个圣诞里面咧，可以咧同嗰啲朋友一齐啊，或者啲仔女啦，唔好同朋友啦，因为唔好聚会啊嘛。咁咧同啲仔女玩下呢个交杯游戏咧，其实都 OK 好玩。 Yeah, 今次呢个游戏我哋话系成功嘅，拜拜。 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咗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5.5元，跌咗5.5元。小米集团系29元，跌咗2毫。阿里巴巴245.6元，跌咗6元。美团系277.4元，跌5.2元。盈富基金26.35元，跌2.2元。京东集团302.6元，跌咗12.6元。京东健康131.3元，跌咗3毫。友邦保险系91.1元，升咗1元。建设银行5.69元，跌7仙。中海油系6.99元，跌咗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752，英镑10.399，瑞士法郎系8.744，澳元系5.827，加元6.072，新西兰元5.486，欧元系9.4226。每百日元兑港元7.4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5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0点，跌咗91点。港金现价报16940元，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03美元，卖出1834.71美元。跟住详细嘅天气，一股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系13.4度，系今年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次嘅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福村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咧就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景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渡船街东莞街尾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通识60秒。 在新常态经济之下，中小企需要应对全球贸易、营运模式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改变， 再加上业务及订单趋向碎片化、成本上涨、利润减少等的挑战，不少企业都希望透过科技和崭新的解决方案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提升竞争力。 有见及此，贸发局会在12月16日举办一个网上研讨会， 特别针对中小企在进行跨境营商的时候遇到的遥距交易、收款等等的问题。 仲会邀请专家分享相关案例以及最新解决方案，帮你降低交易成本和障碍。 例如是怎样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透过不同渠道，好像即时通讯软件、电邮、ERP 等电子报价和迅速遥距收款。 有兴趣的朋友就要留意12月16号星期三网上电子商贸精读班善用科技降低交易成本研讨会， 费用就全面的，不过记得要上贸发局网页预先登记。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似乎阿 Sir 啊，睇嚟你都好锡你个女噶，不如帮衬我买多几个公仔放喺佢张床度氹下佢欢喜，又可以陪下佢瞓觉啦。 哎，咪啦，摆咁多公仔 B B 床入边啊，好容易出事噶嘛。 点会啊？ 咁我就要介绍紧你识啦，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导师、儿科专科医生何蓉蓉医生，佢会讲解一个正确嘅婴幼儿睡眠环境应该系点嘅。 点样可以听到啊？ 咁你就要留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嗱，头先我哋小确幸咧，攞啲杯咧就可以当游戏玩啦。 系。 咁但系买 B B 床咧就唔可以当玩游戏噶啦。 当然啦，要认真噶嘛，因为俾边个瞓啊？俾你个挚爱嘅 baby 瞓噶嘛。 但系与此同时咧，你个 baby 咧佢唔生性咧，佢真系会当咗嗰张床咧系游乐场嘅。咁、所以咧，究竟我哋拣张咩床咧，先能够令佢瞓得安心、玩得亦都放心咧吓？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啊儿科专科医生啊，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嘅名誉临床导师何蓉蓉医生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啦。Hello， 何医生。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我好想好亲切咁叫佢咧，蓉蓉咁样啊。 系啊， 系啊，有甜甜同豪豪啊，呢度有。 系啊，仲有 baby 啊。 系啊，系喎啊，何医生啊，咁其实咧，即系当我哋话要拣 B B 床嘅时候咧，嗱，我见过好多人都讲咧，就话嗱，拣 B B 床咧，首先咧你就要 平靓正噶嘛。 系啦，平靓正，同埋咧嗱，即系材料都有分。 啊、 究竟是用木头啊，定是话用啲网床咧？系啦、啊，即系阿医生呢方面，你哋会有咩建议啊？ 其实我哋最紧要咧就要留意翻安全啦。咁嗰张床嘅床架要够实正啦，跟住同埋我哋要留意翻咧床栏嗰、那个中间个距离咧系要少于六 cm 嘅，即系我哋惊会棘住 B B 个头仔啊，或者其他手手脚脚啊嗰啲咁样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嗰个床褥同埋床栏之间咧最好就系冇空隙啦，或者最多咧都系即系。要少过两只手指仔的空隙咁样咯，即系越贴就越好啦。咁系啦，咁同埋都建议咧，家长如果真系买 B B 床嗰阵时咧，就唔好净系睇网上边嗰啲评语啊嗰啲啦，真系要亲身落去家私铺嗰度咧去试下， 睇实物， 可能系啦，睇下佢咁嘅实正啊，系啦，跟住睇下个实物嗰啲譬如嗰啲安全剂啊嗰啲够唔够实啊咁样咧，即系要 make sure 要安全啦、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床褥方面咧，其实都系。有啲要留意嘅，就係硬度要夠啦，咁就唔可以軟淋淋啊，咁樣就驚會有時會即係 B B 好容易會焗親啊嗰啲咁樣啦。咁同埋如果我哋買咗張新嘅床褥翻屋企之後咧，都要即係佢上面嗰啲包裝啊嗰啲咧，都要全部要掹走曬咁樣咯，因為嗰啲咧膠有時都會即係驚會整到焗到 B B 啊咁樣。 嚇、會有人唔拆嗰啲膠嘅咩？唔會㗎嘛？ 可能佢諗住新淨啲啊，方便二手啊。 唔係，同埋方便唔會整污糟張床褥，就算抹面頭就得啦。咁啊，咁啊弊家伙啦。 哦，所以其實嗰個膠係會有咩危險啊？就驚佢可能會揞住自己口鼻嗰啲。 喂，因為其實嗰個膠唔透氣㗎嘛。 系咯系咯，喂、 啊！ 但我特别想问翻咧，阿医生头先讲咧，就话嗰个床褥咧同个栏杆咧个距离唔可以太多，多嗰两只手指头就会有危险咧、通常系系啦，讲紧咩危险咧？可能啲父母觉得话喂，嗰度嗰条罅冇嘢啊，有啲咩事会发生啊？ 我都系惊 B B 可能有时佢爬嚟爬去啊，或者跌啲手手脚脚啊嗰啲入去，有时会夹亲啊咁样咯。 哦，即系咁，如果咧啲父母嗱，即系小弟当年咧做呢个新手爸爸嘅时候咧，其实我最惊都系一样嘢嘅啫，就系惊。 惊佢咧焗亲，因为实在咧阿恬成日都分享嗰啲资讯咧，好多时都话，哎呀嗰、那个一个唔小心咧又焗到。 啊系啊，喂最惨就系问题系你留意到就系、是，留意唔到佢就即同永远分开。 咁究竟 B B 床咧有冇话边一部分嘅设计咧系最容易即系、就是、可以见到佢有冇嗰、那个焗？到佢啊，窒息嗰个即系危险性嘅咧，一系同佢啲材料啊，定系佢嗰啲设计有关噶？ 应该系摆唔摆嘢喺张床度系咪关系啊？ 定系关咩事噶？ 系其实几样嘢都有关嘅。头先都有提过咧，即系床褥要够硬啦，唔可以用软淋淋嗰啲啦。同埋咧，床上边其实都最好放少啲嘢会好啲嘅。咁另外就嗰个睡姿啊，同埋整体嗰个睡房环境啊，嗰啲其实都紧要嘅呢啲。 咁如果系讲譬如话我哋讲个材质咧，嗱，即系我当年系点样拣？阿田，因为佢太耐啦，可能佢忘记咗咧。 我虽然系耐，但系我都有留意。 系啊，我开头咧， 我记住。 开头我个仔咧，佢就瞓嗰啲咧好正常嗰啲咧木床嘅， 长长方方嗰、那个。 系啦，佢唔系用木头做嘅，咁所以佢就会有木栏啦咁样。啊，结果。 木兰都系护积， 系啦，佢就唔系木兰似，佢系木兰状，佢系咁攞个头冚咧，冚到个头起晒，度起晒个楼咧，咁我逼不得已咧。就唯有買嗰張咧係網床咯，咁咧就係、全部都唔係圍欄啦，就變咗網做嘅。即係其實我呢個選擇咧，又或者喺你哋即係可能醫生眼中咧，呢啲木頭啊或者網狀啊，有冇啲咩即係好大分別嘅咧？ 系其實我諗如果網床咧，佢就可能冇咁實淨啦。咁我哋都係建議最好就用翻一啲比較實淨啲嘅材料嗰啲牀嘅。咁我見有啲家長咧，其實佢哋如果用翻啲木床啊嗰啲，可能佢哋就會喺嗰、那個牀欄嗰度咧，會包啲即係軟墊啊嗰啲，等 B B 冇咁容易撞到啊嗰啲。其實咧即係根據我哋嗰啲指引咧，其實都其實就唔建議包住呢啲緩衝墊啊或者床圍嘅，因為佢都有機會即係可能如果 B B 即係夠力啊，可能掹咗落嚟啊，有機會又會驚會焗親佢啊，或者即係可能會勒到佢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我諗其實即係床圍嗰啲都唔係話一定唔用得嘅，但係要確保佢係唔係好容易會鬆脱啊，會 係啊係啊， 你放心一定 或者焗到佢咁樣咯， 綁死結㗎啦，我哋啲 係啊 係啊，你都每次剪爛佢嘅啫， 即係綁到。个老公同个老婆都冇咁冇咁结啊，都冇咁紧密啊，真系 啊！俾 B B 用嘅嘢真系要睇少，唔可以睇小眼啊！ 喂，但系有一种设计咧，即系我谂我就未见过噶，唔知阿田你有冇见到咧？佢就话原来有一啲 B B 床咧系可以变成倾斜嘅。 哦、 即系会将佢教成， 可以变斜斜地。 系啦，佢就话佢话美国有啲床嗰、那个婴儿床咧系可以倾斜啦，就话咧防 B B 呕奶。我想话医生系咪真系有呢啲设计，有冇效嘅同埋？ 其實外國而家都有呢啲咁嘅設計嘅 B B 床嘅，不過舊年咧美國就出咗一個報告啦，就係睇翻2005年至到2019年期間咧，其實佢哋嗰邊嘅消委會咧就收到成千幾宗關於呢個傾斜嘅 B B 床嘅一啲意外嘅報告，咁有70多个 B B 咧係死咗嘅，咁就。系啦，因为佢尤其是系咧一啲可能倾斜度咧超过20度嘅 B B 床咧，其实就非常之危险啦。 佢系咪倒转咗嚟倾啊？即系 其实点样倾噶？阿医生可唔可以介绍下佢系点样设计噶？ 佢唔系向上， 头应该都我谂正常嘅家长应该都系会将 B B 摆头向上嘅， 系啊，头系高嘅，系啦 系 啦， 系啦就唔即系想佢可能少啲机会呕奶啦，理论上。 即 系 张床系可以接起少少咁样嘅， 唔系啊，可能佢个床板。可以咁样斜咗少少， 系咪即系有手动机关将佢升高咁样嘅？ 系啦， 咁但系咧，但其实即系理论上佢系想防止呕奶啦，但系其实就冇真系一啲好确实嘅数据可以 support 到呢样嘢啦。咁但系其实佢都有一啲风险嘅，尤其是系高过20度嗰啲床咧，其实 B B 就会容易跣落去啦，同埋佢会即系特别用力咁样去呼吸啦，又会攰啦，又好难转身啦，咁就容易会焗亲嘅，系啦，同埋可能佢个人倾斜得犀利咧，可能会有机会个被有机会冚住块面啊嗰啲咧，咁可能都会比较容易焗亲咯。 所以我觉得咧，一定 倒转摆系弊家伙添 啊！唔系啊，呢啲系亲力亲为啊！你谂下其实所有父母咧，当你喂完佢奶咧，你如果惊佢呕奶嗰啲咧，你都系唯有狂扫 风 咯。 扫风去 扫到佢诶为止咯。唔系我发觉唔知系咪咧，就 系 人手同埋机械嘅分别。即系如果我哋身边冇呢啲咁高科技咧，可以升高个床板咧，咁咪唯有人手拍到佢诶为止咧。 以为有个斜板 仲安全啲，我觉得。 喂，以为有个斜板方便啦，系咪先啊？同埋佢讲到明咧，呢个功能系防佢哋呕奶。 但系反而就出事， 点知有意外，真系冇人做啊！ 嗱，咁我哋咧就同阿韩勇医生咧就讲咗好多有关即系拣婴儿床嘅一啲知识啦，同埋我哋认识咗呢个防倾斜咧，反而可能龙口反转。喂，其实仲有好多咧，即系资讯嘅，譬如话嗰张床可以摆啲咩嘢啊？床几大个 B B 咧，就应该要用枕头嗰啲咧。 啊，系啊！ 下次我哋再同阿医生倾偈啦，好唔好啊？ 嗯，好啊，多谢晒。 好啊， okay, 我哋今日先多谢咗何容勇医生，何容勇医 生 先，系啦。 周国贤成通力啊，时间的初衷啊吓，而家时间嚟到几多点啦？桂花田啊， 而家嚟到啊12:23，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啊吓，由今朝到而家咧都冇升过吓个气温。 系啊，升过啦，今朝得13度就 系 因为。 哦，系啊，再早啲啊， 最低嘅时候曾经13度。 Okay, 好，大家记得保暖啊。 系啦，如果你讲低温嘅话咧，咁啊各行各业咧，成个2020年都好难挨啦。 哦，只系得个 cool。 系啦啊，琴日阿田咧，其实你喺我哋个 group 度咧就 share 咗一个咧网上一个伯伯嘅 Facebook 打油诗。 系啊系啊。 其实我就觉得好正嘅，即系唔可以叫正。佢嗰個正，只不過佢到位啫，到題。但係其實個題咧就令到你好心傷嘅。 哦， 大家最記得就臨尾嗰兩句，就話今年唔死就當贏，明年點活就即係咩研究中咁樣。係 啊， 係啦，佢個好押韻啲嘅。總之個意思係咁樣啦，今年唔死就當贏咗啦。咁然後咧，出年點活就研究中。 佢就話明年點活研究中，今年唔死就當就算成功， 就算成功係啦。個意思就係咁啦。咁我哋如果唔好講到話人條。条命咁严重咧，你个行业如果今年唔执笠啊，真系已经叫成功噶啦。 其实 系啊。咁我今日要介绍呢个行 业，仲有好多铺头挨得住嘅， 咪就系算成功噶啦。 但系又好得意，你成日会觉得啊，嗰啲大集团啦，就拉个上补个下啦，可能之前啊赚得盆满钵满，今年就可能冚住嚟蚀啦。 系。 但系我见到就都有啲大集团都会执笠咯， 一定会啦。 即系由可能20间铺变咗10间铺咁样。 既然系咁咧，不如讲个我哋乡下嘅状况俾大家听啦。日本啊，日本咧其中一个真系招牌货嚟噶啦，嗰个地标咧就系嗰个 Big Camera 啊，时代店咧，佢要关门啊， 全线啊。 磁带店， 磁带 嗰个分店，但嗰个都几即系标志性啦，咁样嗰个咁大嚿嘢都要删， 都冇办法啦，真系。 系啊，嗱，咁香港咧系咩铺头咧？嗱，唔系净系想话即系同大家呻嗰啲悲歌啊，纯粹咧就系话，等你咧可能喺佢而家呢个经营困境里边咧，你认识一下。其实呢个行业咧，平时你知唔知佢点生存嘅咧？ 哦，系啊，我都想知道，佢而家仍然生存紧， 但系好危危乎，好危危乎。 哦，即系 一定会存在嘅，不过可能会10间可能变得2-3间咁样咯。 好， 外币找换店。 哦， 系啦，出第一个问题就问你，其实你知唔知佢点搵食嘅咧？ 啊，咁咪做汇率咯， 做汇率啦，即系赚差价， 买埋金价，即系买卖金价一样啫嘛。 系啦，咁佢。究竟赚得几多？ 系 佢赚 几 多咧？嗱，我哋未讲佢悲情之前咧，即系呢个亦都系大家好有兴趣嘅就系、是，其实找换店平时系咩状况嘅咧？ 系微利啊，定系即系赚到盆满 盆满 盆 满 嘅咧？ 系啦，嗱，同埋第二咧就系话，咁究竟今时今日咧，仲系咩人去找换店啦？对佢哋有咩帮到忙咧？ 姐姐咯，而家可能維持緊，可能係印尼盾啦，同埋呢個菲律賓peso 嗰個叫做 peso 咯，係咪啊？ 哇，其實可能佢都唔使找換㗎，佢匯錢啫嘛。姐姐唔会无端端攞印尼盾嚟换钱噶，你唔会落，你唔会换噶嘛？你喺香港出港币，你跟住你可能咧就系嗰度换外币啊，然后就即系 可能银行嘅 或者直接汇咯。 可能银行嗰个手续费高，咁可能佢换翻印尼盾又系嗱， 佢唔使噶，其实佢直接汇钱噶啦。咁啊，不如我哋先讲呢一步啊。咁啊，有记者就访问咗呢啲做找换店嘅老细咧，佢就话啦。第一內地封關啦，生意少咗好多，因為大家唔需要咁樣來往啦。咁其實同埋我覺得而家成日都用嗰啲咩支付寶啊嗰啲咧，你用嗰啲電子銀包啊，有啲 好多阿太嗰啲未係噶嘛，啲阿婆阿爺個個都搶找換人民幣噶。 係啦，咁佢話咧，如果而家咧仲有人嚟做找換嘅咧，竟然係調翻轉嘅。 用人民币嚟换香港换港纸， 佢唔一定系人民币，佢系外币都得嘅。 哦， 佢话咧，原来而家有客人嚟咧，咁本来谂住啊都好啊，有终于有人上门啦。点知咧，佢就话唔该，我有美金，我想抢港币。 哦， 系啦， 竟然系有美金转港币。 系啦，又或者可能你有啲其他外币嗰啲咧， 港美金转港币挂钩嘅，只系775/776定777啫。 所以佢咪冇乜嘢食咯。 系 啊，佢而家就话咧，当佢哋嚟到咧系外币换港币，佢唔一定净系。美金啦，佢外币换港币，原来咧佢话对嗰啲找换店嚟讲咧，佢话系就系生意，但系对佢哋冇乜帮助。 都换嚟赚咗嗰啲都唔知够唔够俾人工。 唔系因为原来咧，佢对佢哋嚟讲咧，积存外币喺度咧系冇着数噶。佢哋原来系好想咧将外币套现变港币噶。 因为佢哋都有风险噶嘛。 系啦，可能 系咪先？咁你譬如美金咪英镑咁样啦， 唔系 九个几十个几咁样。 系啊，因为佢话咧，佢哋其实系好想将啲外币咧套现变港币咧嚟救命嘅。咁、 哦、 但系咧，啲人猛咁嚟就话。我有500蚊，我有500蚊美金，又换你啲港币，哇，又再攞多啲咁样，

共100款非預先包裝蛋糕，發現超過40%樣本屬高脂食物，25%屬高糖食物，近10%是既高脂亦高糖。消委會說，十種蛋糕入面，鬆餅的平均糖含量最高，其中一款中環馬莎出售的檸檬鬆餅樣本，進食一個相當於世衛建議的每日糖攝取限量的66%。馬莎的鬆餅生產商回應說，測試結果符合產品營養標準，會在不影響食品質量和安全的情況下，盡可能減少卡路里、脂肪、鹽和糖的含量。消委會又說，牛油蛋糕是總脂肪含量最高的蛋糕組件，當中以中環、干諾道中、超群麵包西餅的牛油切餅，總反式脂肪含量最高。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天气清凉，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相当清凉，下午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8点，跌170点，成交金额7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20点。部分汇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6蚊，跌5蚊；小米集团28.9跌3毫。阿里巴巴246蚊，跌5.6；美团277.2，跌5.4；盈富基金26.36，跌2.2；京东集团302.4，跌12.8；京东健康133.2，升6；友邦保险是91.1，升1；建设银行5.7，跌6仙；中海油7蚊，跌1.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1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7，人民幣6.556，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5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9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86美元，卖出1,83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行咗成年，剩落嚟，佢哋都有抒情嘅一面。 嘅阿星写呢首歌嘅旋律嘅时候咧，心情其实唔太好嘅，原因系经历疫情期间啦，见到好多不同嘅新闻，大家似乎都唔能够正常生活，而且有好多嘅担忧。于是佢用音乐抒发同埋记录低当时嘅感受。作曲谢日星，填词 MJ， 编曲 Kala， 监制 Alvin 啦 ，Kala。说句再见。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乐队 Color 可再遇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半翻嚟咧，好耐冇见到你把声啦。 我哋又再重聚啦。 系啊，嗱、啊，天再重聚冇啊，冇 miss 到。 真系 miss too much 啊！我有。 如果你喺直播室同我哋玩个吸杯个游戏， 我哋咁话， 你一定输啊！ 好难啊，嗰啲我一定输啊！我手脚唔协调嘅人。 系啊，好啦嘛。 又手脚短、 啊。喂，唔系，我哋都特别鸣谢我哋阿鹏仔咧，佢今日其实都系假期嘅，但我其实我唔知嘅，你知唔知？我系唔知嘅。当你喺度查询咧，话 佢冇心啊，唔理你啊。 你假期放假，以为你有病， 仲逼你做嘢。佢话你有病，佢话你而家放假你有病。 我以为你系 work from home 有病嗰啲咧，咁嘅，哎，不如你喺屋企咁啊，打电话翻嚟做节目，原来佢假期。 我都有思乡病啊，即系思呢一个风骚嘅， 即系唔翻嚟。 但系你有任务啊，彭仔。 是啊， 因为小确幸呢，阿蔡主任同埋桂花田呢攞咗真金白银呢去手扣好多嘢啊，你要畀返钱佢哋喎。 嗰啲有限钱啫，我买嗰啲咁嘅嘢都 係。係啊係啊，你畀返钱佢啊。 几衰啊，佢自己唔出。佢自己唔出一份 啊！我話如果我俾嘅話，會顯得平嘢啫。我俾啦， 咁有兩份你俾， 大食大啊嘛，係咯。 蓋主好 咪就係咯，哎呀，嗱交俾你啦，哎呀，有咩同我哋玩啊？而家 有咩分享？ 嗱，有樣嘢咧，就我想聊下阿曾志豪先。 好啊，好啊，好啊。 有隻歌咧，咪咁唱嘅咩？莫道理在選擇人啊！ 莫道理在選擇人，人亦在選擇你。好，唱完。 冇錯，係啦，唱完啦。 好， 咁咧。真系呢句说话咧，真系讲得非常之啱呢个歌词啊！即系呢个世界咧，咩都系公平嘅。即系当我哋咧成日喺度话咧，喂，你好中意网购啊？你小心啲啊！有阵时网购嘅嘢系咪啊？即系佢隔唔知系个山啊，定隔条河，定隔条路嚟到买啲嘢，你又冇见过、啊，然之后嚟到之后咧，可能货不对版俾人呃噶。 所以咧，我一直以嚟咧，对于网购嘅嘢咧，佢一日未嚟到我手咧，我都一日咧嗰个忐忑不安嗰个情绪咧系好高涨嘅。所以咧、我就尽量我都宁愿去摸下佢掂下佢揀个佢摆落自己嘅袋度咧，系安心好多。 啊，咁啊呢种啊一向我哋都可能有啲咁嘅心态啊，但系咧嗰个公平嘅地方就在于咧，你以为你系做网购生意嗰个人，你又唔会俾人呃啊？原来都会俾人呃噶、 啊。因为佢都要攞货啊嘛，系咪意思啊？ 嗱，试过一个咁样嘅 case 咧，就最近咧发生喺北京啦。咁就話咧，北京咧就有一個男人，咁佢咧就喺啲網購平台嗰度咧就買咗一件咧奢侈品，即係可能買啲名牌子嘅嘢啦。好啦，買咗之後咧，跟住嗰個咧，嗰、那個客仔咧就話啦：，喂，啲貨唔對路喎，啲品質有問題喎，我要退翻貨啊咁樣。於是咧就將成件奢侈品嘅貨物咧就退翻 俾 嗰 個 網店啦。 我估到，我估到， 退翻俾佢啦， 偷龍轉鳳。 转乜先？ 本来系 捐嘢嚟嘅， 系啦，由呢、這、一个 即系网购嗰个雇主嗰、那個，即系嗰个网店， 系一个channel 嘅包包， 系系举个例啊，系啦，咁跟住 咁啊变咗做咧。 A4 连 channel 都不如， 咪变咗Radio 2，Radio 2 好嘢嚟嘅咁样。 咁系大家系估啱咗嘅。哇，嗰个男人就真系够胆死，佢咧即系退翻嗰个嘅物品俾嗰个网店咧，佢系攞一个咧系 A4 嚟退翻俾人，仲要求退款。但系咧你又唔好话，嗰个网店又会傻得咁紧要咧？佢真係俾返退款俾佢，仲退返呢超过呢成40,000元啊。 唔係因為佢分唔到啊， 佢自己都搞 唔到啊， 同埋可能嗰間網店你攞，可能佢自己咧都真係可能咧喺十個裏面十，唔係可能佢咧十次有一十次裏面溝一次嘅，咁可能佢自己都嗱，如果 咩叫十次裏面溝一次， 即係話十次真係可能有 入邊有 有一次真係賣假貨。 係啦係啦係啦係 啦。嗱，你已經你都估人哋衰先啦。 咁如果唔係佢做咩認啊？ 即係你瞞我冇，唔係佢而家話有次貨啫嘛，佢冇話假貨啊。 系啊，系唔系啊？佢退翻个冒牌货俾人啦。 唔系啊，我知道啊，个网店卖嘅系卖真货噶嘛。 系啊， 系啊， 佢唔系卖假货。 但系嗰个 只不过个客咧偷龙转凤啫嘛。咁、 啊、 你话咩十次里面有一次啫？ 我意思系话，咁如果佢冇咁做过嘅，佢点会去认佢自己做过假假坏事啫？ 意思即系咧，佢估人哋嗰个网店本身都身有事啊。 我咪就系话佢而家退货嘅原因，佢唔系话假货啊嘛。佢而家退货原因只不过话有质量问题，因为佢冇话假噶。 系啊， 所以你点能够屈人哋个网店系因为啊你话我系假，我就认啦咁样都唔系。你两个系咁屈人哋真系。 我以为佢话佢俾咗假嘢佢。 佢个假嘢系佢呃佢，你唔知道偷龙转凤咁样啊。 冇错。 哎呀，佢唔明噶原来系啊。 人哋个网店系卖真嘢嘅。 系咯。 然之后嗰个客咧，那个男人咧就借故话喂啲品质有问题，于是退翻货。点知佢退嘅时候咧，就换咗偷换咗一个咧系冒牌货咧，就退翻俾个网店。而网店咧又不如有诈咧，就真系俾翻钱佢，俾翻成40,000元人民币。结果咧呢、這个嘅即系呃人嘅男人咧，最终咧都系被拉咗嘅。拉咗之后咧，但系咧佢个判刑系点咧？佢就系、是。罰佢入獄咧就1年半，然之後罰款係20,000元，即係咧退翻咗超過40,000元人民幣俾佢，但係罰佢20,000元。 哦，即係仲有20,000元賺啊？ 咦，咁咪 點解仲有20,000元賺嘅？咁好嘅？ 咁条数咪好似香港政府罚嗰啲香港市民一样咯， 唔系可能佢咁样嘅， 跟住拉你系罚2,000， 唔系唔系，佢个罚款咧，应该就系佢本身衰咗咩就罚咩嘅，即系可能咧就系话你系诈骗咧就最多罚20,000嘅啫，不过佢冇谂过佢诈骗即系赢到嗰啲钱咧系有咁多嘅。 喂， 但 不过咧呢件事咧，我其实想就系咧，即系由此见咧，就算你系做网店嘅人咧，都要小心咧。街上面其实一样有好多坏人啊。 喂，既然系咁咧，我又醒单你叹下，又系呢啲咧叫做你瞒我瞒咧，大家互相瞒骗咧。咁佢系咁样嘅，佢话咧就有个即系喺又喺内地个女网友咧就约咗个咧即系男网友见面啦咁样。咁啊，佢哋仲要去食咧呢、這个叫做名牌火锅店。即系你唔好谂住咧，名牌火锅店系、有几贵咧，即系食火锅啫嘛。每人6,000元嘅可以食到，一个人食6,000元喎。系啊，一个人可以食到成6,000元人民币嘅嘢噶。 食咩料啊？ 咪就系咩料咯。 系咯， 咩都有得食啦。 咩火锅料啊？ 系啦，嗱，咁所以咧，嗱，咩叫做你精我都唔笨咧？因为个女嘅咧，一嚟咧就作个男嘅咧就话，咁去食呢间啦。仲期间咧仲嗌咗支咧即系10,000多元嘅嗰啲 Lafite 啊。仲要嗌晒呢啲酒咁样，系啦嗱，咁如果你就咁睇咧，第一格咧，咦好明显咧就系话，哦又系咧嗰个女嘅咧就去即系诈骗个男嘅， 去呃人嘅， 系啦又呃人哋嘅， 预谋嘅， 系啦嗱，但系咁样，你姐我都唔笨啊，个男嘅点啊？个男嘅咧嚟一招咧，即系借尿遁，再加埋咧呢啲叫做临尾抽水。咩叫做借尿遁加临尾抽水？ 仲要打包埋啊！ 水似系好似嗨嗰个女仔油喎。 冇错，嗱个男嘅咧，见到你食到成6,000多元一个啊，仲嗌支10,000多元嘅红酒啦，跟住佢突然间就话啦：啊，亲爱的，哎呀，我肚子痛啊，我要上厕所 啊。 系啦，咁去厕所啦。 系咯，系咯，系咯。啊，你快翻啦，我吓，我 去厕所之前， 我撒埋啲嘢俾你啊。 系啦，去厕所之前食一啖，你实在太过低估抽水呢两个字啦。 阿彭仔啊，6,000加10,000几都15,000几啦， 净系食一啖唔得。 大庭广众唔系食一啖去做乜嘢啊？ 你谂下，佢望住咁多银纸啊，佢个心就红啦。佢话咧。佢竟然咧控埋同个女网友讲咧，佢就话：哦 ，baby， 你今天穿得好性感啊！咁跟住只手咧就 吓 系啦 吓，就同佢上下其手啊！ 唔系佢冇上下啫，佢斋上啫。 哇！ 系啦，佢就嚟咗个咧，即系向前一手啊！ 系 哇， 六山之爪啊！ 系啦，安禄山个 friend 啊，系啦，嚟个六山之爪，哇吓到呢个女网友话：哇唔系咁狼啊嘛咁样，咁 好夸张喎！ 但系即系个案情系咁样嘅， 系咪有啲醉意啊？ 唔系佢借醉啊嘛。 OK， 佢个六山之爪出咗招之后咧，个女网友又冇反抗，因为咧即系都未埋单啊嘛。 因为万几蚊， 仲未埋单啊嘛，即系大家在一个过程里边咧，佢话：哎呀，好衰噶，你后坏啊！跟住其实心谂你就死人头啊，你只手咁样啫， 你头先都斩咗落嚟， 系啦，你系坏啊咁样，点知咧？ 好坏 啊！系啦，点知即系你精我都唔，你精我都唔笨嘅下集咧就系点啊？ 咩啊？ 谢廖顿走咗咯， 即系嗰个男人， 谢廖顿走咗啦，系啦。 咁即系呢个游戏最终就系个女人系蚀底晒啦，因为佢要俾钱系咪啊？ 嗱，唔系佢咁样嘅，佢就作佢一笔谂住食佢啦。咁点知咧？原来对方咧就唔笨，就借廖顿走咗啦。临尾咧仲要攞奖品，仲要觉得攞纪念品先得。咁然后咧仲要咧，最后咧即系佢就话，佢报警啊嘛。咁咧， 即系嗰个女人啊， 个女人报警啊嘛。咁跟住啲人就问佢 点样讲咧？点样报案咧？佢 系啦，佢话点解你要嗌咁贵咧？即系后来啲唔知派出所定嘅记者问佢，你做咩？系啦，你做咩食到咁贵咧？跟住佢就话啦，喂，佢啊。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呢他说自己是开名车做生意戴名表。那我以为他有钱是做生意人嘛万几银一餐算得是什么呢这样。那结果呢后来那些人呢就记者很尽责他打去问那个即是高富帅就说喂阿师兄你不啱啦。 你呃人先 嘛。是啦你做生意的嘛。跟住他说我不是的其实那些车呢是他做汽车维修员，真系好老土嘅剧情。 佢讲车房仔， 冇错，佢真系将嗰啲名车咧影上去咧，就扮系自己嘅。你谂下，你谂翻成个古仔，一个就冲大头鬼，另一个咧就系、是、亦都系咁抛你两下。咁然后大家就喺个火锅店里面高手相遇啦。 咁即系咩嗰啲咩遇着嗰啲咩客啊？ 就唔系嘅， 其实唔系嘅， 唔系嗰样嘢话片。 嗱呢一个咧，但系我想话咧，呢个男人你自己系衰，你自己喺度拥晒出嚟，跟住吸引咗嗰啲人就走嚟去。 摆明啦， 摆明啦。 但系咧，阿片同熊仔啊，你讲过呢个咧，好似以前咧八十年代阿王晶嗰啲， 系啊系啊，似啊似啊似啊， 嗰啲桥段一模一样啊，张曼玉同阿唔知 周润发，周润发，周润发就系啊，周润发同阿张曼玉啊，以为嗰个就 系 有钱女，嗰个咧又要扮佢有钱仔，系啊，但喂，但人哋嗰啲通常系终成眷属噶， 最后系嘛， 系啊， 而家2020年啊嘛，你真系冇嘅，我真系走啦，但系我最怕最唔抵嘅就 系 我蚀底坐啊嘛， 而我直情可以谂到嗰个男人嘅思维咧，佢直情攞住一本消费月刊喺个脑度咧，喂，呢啲消费者权益你一定要识。唔啱噶，呃人唔啱噶吓，所以我哋都系要提醒大家，即系有几种唔同嘅骗案啊，包括系网购嘅陷阱，你要小心啦。网上如果遇到情人咧，你都要睇清楚，喂架车系咪真系佢噶？ 能结束，成全人人祈求上帝赐予比富有更富有的货币，却超出所需要。然而灵魂活着是为攀登贵位才准兴吧，定有更伟大的答复？用呼吸栽种最艳美的花。最艳美的花，投下。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啱啱听过咧，有 Super Moment 啊，用呼吸栽种最艳美的花，最尾五分钟嘅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咁啊，即系每逢咧，每年嘅十二月咧，佢都多数咧好多个地方啊、国家啊，或者啲网站咧都会出到啊，出啊，2020年啊，跟住咧嘅年度系啲乜嘢？咁啊，日本系啦，日本咧就亦都出咗话佢哋咧今年2020年啊，日本嘅年度汉字等等啦。 有啲咁嘅嘢嘅 有啊有啊， 年年都有嘅佢。 都几有一定的权威性，很多人都会将他那个汉字就当是一个即是好像一个准则这样。 而且都是一见到这个字就想起那一个年发生什么事。 是啊，所以 今年是 什么，所以我说说来有些唏嘘呢，即是我们的汉字呢，即是那个权威的选举呢，竟然好像成日都是望着日本那里。 是啊，都不是看汉字。 是啊，都不是看即是中国啊，我们自己人这样的。 英文字 咯。是啊，我们变了出英文字。好啦，那今年是什么字呢？ 是个密字，是啦。是秘密的密，即是下低个山字那个啊 ，OK， 不是蜜糖的蜜啦，不是啊，切蜜的蜜啦，是 OK， 咁咩啊？哦，我知 OK， 即唔系切蜜的蜜咯，又唔系蜜糖的蜜咯， 秘密的蜜，秘密的蜜，秘密 的 蜜， 大家要知道系秘密的蜜。咁啊，点解会系个秘密的蜜字？其实原来有三样嘢嘅， 系， 因为咧佢话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咁啊民众咧就有一个叫做三蜜嘅嘢，咁所以咧就成为今年年度咧佢哋日本汉字啊，就系个蜜字啦。咁啊，会系有边三蜜咧吓？ 私蜜。秘密 系啦，仲有咩物啊？ 物 同埋系啦，礼物，因为咧圣诞就嚟到啦，所以佢希望咧送 物 系啦。 咁你蜜蜂个咪咯？ 系啦，你蜜蜂都唔系嗰个物啦。 蜜蜂嗰个即系封闭式个蜜蜂啊。 哦，咁你又啱喎，佢其实有啲同嗰个相关噶，真系啊。 系啊系啊， 我哋成日密闭空间嘛。 系啊，冇错冇错。 你真系你系撞啊，定系真系知噶？ 知啲唔知啲咁 咯 ？OK， 系啦，我哋揭好啦，揭好啦。 三物咧，佢就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就全国咧都呼吁佢啲民众咧有三物，边三物咧？系啦，就唔系闺蜜嘅物啊，系密闭空间，佢话咧密集人群啦，同埋咧密切接触。咁呢三个即系呢三样嘢咧，就成为佢哋咧呢年咧大家要常记住啦，系唔可以即系喺密闭空间里面啦， 又唔可以密切接触啦， 又唔可以系啦咁紧密接触啦，同埋咧嗰个。人群的聚集不可以咁密啦，咁样 其实系啊，同香港咧完全系合用啊，或者你可以话呢个 可 以，即果然系世界嘅汉字啊！你谂下，你就系啊，你美国啊、英国啊、欧洲啊，佢哋其实全部都 系 有类似呢个概念噶嘛。 可能佢哋系 distance 咯，咁样可能 系啦，但系个意思系啱咯，即系你都系嗱，第一同疫情有关系啊，同埋咧嗱，我想讲咧，佢最后拣呢个密字咧，其实如果你同其他候选名单相比咧。你会发觉佢呢个真係好高级啊，即係揀起上嚟。因为点解呢，佢有做到呢就係话。 佢唔会写个罩字喎。 因为咩罩好啊， 口罩 啊。对囉。咩罩好啊， 呢仲唔系口罩大行其道啊。 因为呢 口罩又唔系空罩系咪， 係啦，嗱咁呢佢话佢有啲民众呢佢哋自己嘅投票选择嘅。咁呢有啲呢其实最高票数呢唔系个密字喎，就系个和字。 灾祸 个 祸 字系啦，亦都有人拣咗咧，就系即系疾病个病啦，同埋呢一个疫症个疫字啦，细菌个菌都有咧。嗱，呢啲都有人选择嘅。 其实佢哋可以串埋一组字。 但系你有冇发觉咧？ 要话呢个物字系高级啲咧？ 你谂下咧，如果祸啊嗰啲咧，即系好摆明居马，同埋睇落去咧，即系个意思咧就已经系好单一咁样咧。哦，菌啊，祸系啦。咁但系咧呢个物字咧，你就咁睇咧，你有好多含义可以。解读到佢亦其实等于包揽埋咧，就系话有呢、這个有啲灾祸啦，有疫症啦咁样， 有菌啦，系啦，有病啦，咁所以先会令到有物出嚟咯，系咪？ 系啊，同埋你起码唔会咁负面啊嘛，嗰个字，所以我觉得佢呢个拣得几好啊，好含蓄啊，我觉得呢个字出嚟。 同埋咧，日本呢一个咧话全年嘅开呢、這个汉字之最咧，佢点可以清水字咧由个注词嚟到挥笔写咧？我觉得好似又高级啲咁 啊。系噶，佢哋每年都系会咁样做噶，所以咧。我咪话咯，而家搞到咧，好似佢哋嗰个即系比较权威啦，同埋有代表性多啲咁样咧。咁佢已经做咗十年 噶啦，最少都佢哋旧年嗰个字咧就系个令字，就令和咯。咁嗰个就佢哋嘅代表性就真系大啲，地区性大啲。今年系个密字啦，咁我哋对香港人嚟讲咧，我哋最希望系咩咧？就系、是。多啲嚟密啲手，出年做到冇停手就最好啦，真系。 哦，听日见啦。 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拜拜。